罪。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严重的枪击案，一个枪手在丹佛市 Denver 的市郊一间戏院乱枪扫射，至少12个人死亡，59人受伤。警方拘捕了名疑犯，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恐怖组织。有目击者录低事发后的一刻，戏院里面一片混乱，分别有人争相走避，大批伤者被送到医院，至少两个人情况严重。有消息说，年纪最小的伤者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深夜，丹佛市市郊奥罗拉一间位于商场内的戏院正是播放电影《蝙蝠侠：夜神起义》的首映午夜场。开场大约15分钟，一个着上避弹衣、戴了防毒面罩的枪手走到第一排座位前，掟出一个释放烟雾和催泪气体的罐，之后向天开枪示警，再向观众乱枪扫射。由于当时影片刚刚播出开枪的镜头，有观众误以为枪声只是特别的音响效果，好多人都走避不及。警方事后在戏院后面的停车场拉了一名24岁白人男子霍姆斯，他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一支手枪和一支的来福枪。警方亦都在现场找到爆炸品，由于疑凶供称住所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爆炸品，警方去到他的寓所调查和疏散其他住客。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形容事件是一宗的惨剧，感到震惊和伤心，又缩短竞选的活动返回华府。受到事件影响，法国巴黎的《蝙蝠侠：夜神起义》首映要取消，而纽约上映的《蝙蝠侠》的戏院保安亦都明显加强。北京法院维持地税局追讨维权艺术家艾薇薇1500万人民币税款和罚款的决定。艾薇薇被公安限制留在住所，不准外出，由妻子露清和律师代表出庭听取判决。艾薇薇说，上诉被驳回是意料中事，他表明会继续上诉。美国就说密切留意案件，关注艾薇薇不获准到庭听取裁决。国务院声明促请中国尊重法治，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人权观察组织国际特赦就说，在西方社会里面，中国的人权形象已经是不好，今次艾薇薇案件令到中国这个形象更加差。中美两国下个星期会在华盛顿进行人权的对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亦都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六四事件，究竟学校应不应该讲六四事件？六四事件是不是通识研究课题？是不是国民教育研究课题呢？1989年，北京发生学生运动，学潮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猝逝引发，北京学生的悼念活动数日内演变成全国示威，群众高呼反官倒、自由、民主。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天安门广场实行戒严，同北京市民、学生发生流血冲突。 政府随后大举缉捕示威者，多名学生领袖流亡海外，时任党总书记赵紫阳下台，江泽民接任总书记。六四事件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极敏感的政治话题，各方对六四的睇法存在矛盾，而平反六四的呼声从未间断。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拉布嘥立法会宝贵的时间，值得谴责。功能界别的存在已经嘥了我们香港人很多时间。 天主教会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全面的、理性的。 吴克俭局长并没有去北京作了一个秘密的访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7:36，今日是大班冇出现的，是早晨节目啊。 佢偷懒啊！ 小八六唔系佢话一阵咧，佢要做呢个系龙凤大茶楼啊嘛。 哦，佢想养养眼啲啫，冇咁多籍口啊。 哦，唔系俾人去召见佢啊，冇召见佢。 一日咁多啦吓， 唔系俾人召见佢系嘛？ 召见佢， 你钦差大臣南下喎、啊， 召 见啲 人、啊。通常大班中人去揾佢多过叫大班去见人、啊。 不有啲人又要去被召见噶嘛、 啊？好高斗噶嘛佢。 好高斗啊！喂，今日一个比较系特别新嘅，讲到系讲我份黄光亚南下啦。当然喺呢个即系选举前。之前咧，即系各路英雄啊，话而家都系即系啊，情势混乱底下，即系港澳办、黄光啊、南下都有少少咧，即系协调下各方嘅势力啦。 阿老总，不如你同我哋讲下咧，点解呢个消息会流出嚟嘅咧？吓， 你因为你见好多人啊嘛，你见咁多人嘅时候，同埋你系冇得保密噶，你一去南下咧，你整个系即系可能你整个喺深圳嚟讲咧，有啲地方咧都可能有啲特别嘅安排嘅， 系有啲多口人， 呢啲全部系冇得系保密噶，咁你唔黑剑北上， 系 都保唔到密啦，何况黄安南下咁多人系被召上去照照肺协调下嗱，咁当然今日苹果嘅角度咧就系角度黄光亚南下救梁振英，咁呢个都从逻辑上都合理嘅，即系睇见而家咁嘅情况底下咧，建制派即系阵营当中都各。即各有呢个系土场，各自有呢个盘算。咁会唔会选举当中系即系都以砌啊砌政府砌梁振英嗱呢方面咧，亦都可以攞到嘅票源。阿富哥呢方面经验丰富啲系嘛吓？ 我相信黄光啊，即系都闻到阵除之余咧， 啲我未听到。 即系谂白，你问话点解会即系流出嚟？ 系系系， 亦都梗系有啲人专登都要流出嚟啦。系嘛，明知咧呢、這个世界纸也包唔住火， 吓， 亦都有啲人咧系有意图地、有意识地，唔系系人都见到黄光亚咁啊！啲人话， 即系认为咁样咧被召见咧，或者被 有啲人咧 就认为系一个， 有啲人系觉得系光荣嚟嘅， 你重要先见你 嘅，系啦，有冇你有冇有啲我头先我琴日睇到有啲选举嘅名单。 是 一人名单有啲名都唔知咩人嚟嘅。係咪我就搵俾你。 今年就係咁啦，今年就 係 咁。 即係李亚水咁你話黄光亚会唔会搵佢呢？唔会㗎嘛。搵緊係搵当然叶柳梗係有啦。但係即係同大家分析一下叶柳呢，我諗今日都可以摆多啲时间。即係佢嘅新民党佢嘅成立同叶柳嘅走势，佢今日回应即係苹果日报啦，头先即係提到苹果日报嗰个整体，佢有问到佢我係一个即係人都知我係感言嘅人，我会继续 讲大话， 唔讲大话，你梁振英做得好我咪撑你，做得唔好咪踩你啦。咁佢又抽下水。咁抽完水之后你会睇到呢个人嘅发展呢政治嘅发展呢，我就批死佢㗎啦，个水晶球。佢冇可能再即係更上一层楼㗎啦。 即係行人咁上行人止步啦。 行人止步啦。佢亦都知㗎啦。即係你同阿爺见完之后跟住出嚟讲啲咁嘅说话。喂大佬啊，你个阿爺第时你话2017有你份，你有得入你算好彩啊。赢 冇可能啦、 啊。其实北京嗰个嘅政治嘅考量系相当系慎密严谨。其实对所谓嘅机会主义者咧，即系李维秋老水咧，其实完全系了解到你、嗯、对任何机会主义者咧，北京其实都有所保留嘅、嗯。当然有利用价值，佢都要系即系利用下你，但系咧佢绝对知道咧你个底线到边度。呢、這个就大家要好清楚，你即系玩香港嘅政治游戏，一定要了解即系北京嗰个嘅政治思维点样吓、嗯啊。你 但老总会唔会咧？又一个情况就系、是、咧，嗱，我当然我哋唔系讲话系梁振英上咗啊做咗特首21日。咁就係有咁多嘅係负面嘅係丑闻啊，或者嗰个係大家市民对佢嗰个係支持度都係好开始係即係抢緊垂滑梯㗎啦。但係从梁振英冇几乎入唔到閘到佢能够当选，会唔会俾葉劉淑儀都係一个嘅係启示呢？我话知你话我得唔得，我係觉得喺香港做民意工程。我立到啲嘅选呢啲嘅係所谓喺嗰个係基层嘅市民。嗱，虽然嗰个唔系真普选，嗰个推选嚟啫，系、嘛、 不过我就觉得咧，香港人好聪明， 系 香港人系好务实嘅。 嗯， 到到普选嘅时候咧，当然咧就核心价值系会维持维护。 嗯， 但系即系佢会唔会选一个即系同即系阿爷对着佢？但系当然你话喂，到去选嘅时候咧，叶刘一定即系会好识做， 系 亦都好识讲嘢。不过你环顾佢过去嘅表现，同埋去到2017年佢嘅年龄， 系 嘛，同埋亦都要睇下佢新民党呢几年嘅发展。嗱，我自己就未必睇好，因为佢人始终都系少， 政治实力比较薄弱啲。 政治实力好薄弱， 系 佢今年最多，我估田北辰一定会赢嘅， 吓、 佢都会赢嘅。咁来来去去，咁你可能即係四五行动咁嘅啫，去到2016都系可能。咁你始终系同传统嘅民建联、工联会有好大嘅距离、 嗯。 你见到我相信未来几年民建联一定会有一个整合， 吓、 即系阿爷一定都会醒目㗎啦。即系你民建联自己都应该醒目。咁你见到佢万人党有好多年青嘅党员啦，即係我相信喺呢方面佢哋会諗下究竟2017係点样部署。咁所以你见到啦，黄光亚南下呢，反而我会觉得呢，即係梁振英系咪就嚟死呢？即係死快啲呢，系咪 今日见到啲报纸嘅讲话都系话以前都系咁㗎，董生都系㗎，先就撑后就拱你落嚟啦。 係啊，一定系咁。即係如果唔系点会喺呢，不过当然呢个阶段系好重要，因为你立法会选举去到论坛。 係。 啊老总。哇， 炮弹横飞一定系。 俾你问到梁振英。你直选嗰啲议员，你民建联话知你，甚至王国兴之流啊！我话俾你听，佢都会踩几脚，就咁、是、简单。 一定会占住上喺个选举策略上特别佢唔一定要砌梁振英，佢砌你啲政策咧、 嗯， 你已经死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亦都嚟到系揾个即系班主任嚟到维持下秩序吓，即系大家就吓曳还曳吓，就唔好过晒线吓。咁啊，好简单，稳定系重要。此刻香港不能乱。冇可能咁快就踩佢落嚟，咁呢方面呢稳定当前局势啊，谋定而后再，呢个咁系中央一个好清楚嘅策略。 我相信黄光亚呢喺呢个问题上，工联会啊、民建联啊、叶刘之流啦，我唔知佢有冇见呢、這个，即系我谂经济动力一定有啦、不过你见到经济动力啲人好醒目嘅。经济动力啲人呢就明明大家都知嘅，过去呢 过去自由党嘅班底啦， 有唐营吓，而家有啲就慢慢咁喺度吓，涉下涉下咁，总之政治靠大边站嘅啫。咁呢一班人好明显呢，因为点啊，功能界别，哇大佬梁营系咁渗人入嚟。你而家好明显就係黄光嘅，睇下你梁振英喺呢个功能界别能够摆到几多人。你日后70个立法会议员里面，你能够整合到几多系你自己嘅班底。咁黄光亚梗系都要攞少少料啦，因为为日后嗰个立法会系咪继续咁拉布嚟搞到梁振英冇得玩。呢个都系一个黄光亚重要落嚟嘅即系收料嘅工具。 即系建制派嗰个嘅分裂或者貌合神离呢，即系港澳办绝对都看在眼里啦。即系佢绝对唔希望呢建制派出现咁嘅情况。因为咁情况就让民主派有突袭机会啊，咁佢一定要稳住建制派嗰个阵营。所以今次嚟都有啲嘅当然佢明白选举当中大家难免有啲嘅互砌争逐。但呢就毕竟呢仍然背后仍要团结。团结大多数，这个政策亦都要维持啊。 嗯。 阿董生咧喺佢系即系脚痛之前咧，就好多人就话系哇，好多人咧就去咧系打小报告，就督佢咁样。咁、我唔知道今次咧系阿黄光亚嚟落嚟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被召见啲人咧就觉得吓、都系机会咧去落。 你觉得范呢个叶刘淑仪有冇打小报告啊？梗系有啦，我哋广告之后翻嚟再倾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日本艺能界被誉为天籁之声，藤田惠美。 藤田惠美小姐咧，点睇《温暖的诗句》呢一首歌？ 最屘都系 passport。 咁呢一首歌好似佢自己嗰个 passport 咁样咯。 下星期二黄昏六点到九点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奇想曲》陈海琪专访藤田惠美。 方太出马。 买去猪肉喺猪肉档嘅时候，你同佢要猪肉皮咧，佢甚至唔收你钱嘅。 100蚊可以煮几多个餸？ 猪皮咧就真系非常之悭嘅。 要悭，梗系方太超晒班。 而家你哋啲后生女成日都话要食骨胶原啊嘛，系咪？ 系啊，女仔。 买餸要好，又要悭。星期日下昼四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18721111，你要快啲打，因为有方太出马。 老豆，最近玩事业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业主必须喺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嘅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 一讲到叶柳，你好似好肉紧嘅，真系。 唔系，咁即系呢个人咧，即系喺我谂喺梁振英嘅眼中已经即系不能一蚀噶啦。即系因为佢有讲过，喂，梁振英会害人吓，啊、我唔会害人。咁你就知道 佢又否認啊！後嚟 佢 喺冇個唔係咁嘅意思啊！ 我一定信周太， 周亮就質佢啊嘛！ 我一定信周亮，即係你諗下佢喺周亮度拉票都咁講，咁你話黃光亞見到佢，而且佢咧，我相信佢係喺我哋上一屆60個立法會員咧上京見阿爺最多嘅一個。 嗯， 你見到頻頻間唔中佢都話，我又上京。 咁你係咪提議即係將來如果係議員咧係話去北上都又要做個公佈咧？ 我覺得係需要嘅，即係如果你覺得特別你我唔理 由咩公佈，由個黨公佈啊，定係由呢個立法會嘅秘書 我諗你自 定由黨嘅新聞嘅佢哋嘅發布專員 我自己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議員，特別佢係地區直選議員，首先我相信你應該向你嘅選民交代啊。 呢個就係問責同誠信問題啦。呢個係即係自我有一種高嘅要求，係即係政治人物一種嘅即係嘅風骨嚟㗎。再講翻呢個即係黃光亞南下啦，泛民嗰人會係嗨到啲車邊上去傾傾偈咧，有冇可能咧？ 老總，你呢個問題真係令我即係勾起我哋啲情意結嚇。即系泛民咧，就能够坐呢个黑箱车入去冲联， 会唔会有啲系冇回乡证都会获邀请咧？咁即系吓， 咁啊，即系一次过 呢 个 就 一次过上 系咯，有专车接你过去。 我话俾你，我话我嘅睇法咧，如果有咧，泛民上去咧，都未系时候善了出嚟。 嗯， 我深信喺投票前咧。 嗯， 或者即系可能已经做咗嘅，已经有部分人可能已经上过北京，唔出奇嘅。 系， 即系你要睇到，基本上而家即系泛民被和谐，有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啊，有部分被和谐。你而家上去北京或者上去深圳几咁容易啊？ 嗯， 系咪？即系两下手势，然后即刻即日落翻嚟啦。系呢啲咧，不过咁即系究竟系人哋落嚟？定系你上去呢？ 系 我自己估计呢，有部分领导可能已经系 有所呢一方面个交流啊。呢、這个就嗱，讲翻头先我哋讲，系咪应该向即系选民交代呢个问题？ 嗯， 泛民点敢喺呢啲问题向选民交代啊？ 即 系 叶柳都 叶柳 鸡做咗就系算啦。 系，梗系啦。不过即系所以我呢啲咧，嗱，我冇好明确嘅证据。 系， 不过从种种嘅迹象，你系睇得到，因为今次呢70个立法会议员，功能界别好啦，功能界别咧有几个系传统嘅泛民阵营， 嗯， 啊医护界啦，啊啲医学界都系啦，不过医学界沦陷咗啦，有怪医喺度，咁跟住仲有教育界啦、 okay. 社工界啦、啊、社会福利界啦，嗱呢啲咧，嗱大家拭目以待，因为功能界别传统呢啲攻破咧，嗱坦白讲，医护界啊， 嗯， 你过去李国麟喺呢啲问题，大家有眼睇， 嗯， 即系我不便太多嘅批评，不过大家从种种佢投票嘅迹象、佢发言以及佢行为等等，嗯、你就睇到咧，其实佢已经系同泛民好多理念咧。都是越走越远。 不过讲翻今次的大混战咧，就近期我开始都收到啲即系候选人嘅啲资料，会有啲名不见经传，不知何许人也。即系即系林旭华，你搞啲公关咁叻啊，会唔会系呢个参选系一个打开个人知名度，要达到某种个人嘅即系任何目的一个几有效嘅途径咧？ 我谂而家嗰啲名单咁多咧，就可能冇乜着数。以前咧就真系我哋见到有啲参选人纯粹就冇所谓啊，我咪吓俾个最低消费啫嘛，我就赖啲还额啊，咁啊等人哋知道区量我系原来系某个专业人士，都可以第日考虑嘅时候咧优先吓、啊、选择我咁样。 不过谂白，即系我啊觉得今年咧，林总即系揾一啲。即系用今年嚟去做宣传系好凄凉， 系 就唔同过去过去可能四至五张名单，即系四个五个席位嗰啲。你谂下港就以港岛区为例，今次有七席，哇有一啲名咧啊唔交叉春咁啊， 未听过你咯。 嗱，通常你讲呢个中交叉根嘅咧，你都可能会填到嚟嘅。哦，个树字咁、哦、样 玩填字， 而家填唔到。 唔交叉春你填唔到，许。窿安咁，喂大佬嗱，第一我首先声明啊，我就唔一定唔会守呢个选举事务处嗰啲咩咁嘅规矩 吓，咁、啊、你即系 哇，你今年真系唔系累佢，即系我用我一定同佢即系同阿大班讲呢啲咁嘅，喂咩叫公平原则？我讲下佢个名，你给我读晒， 跟住读晒， 你唔使系嘛，大佬就算你今年你读。第一个人个名啊，你都有。 我谂今年搞 你又唔听我哋寻日嘅节目，我哋访问咗秘书长啦。秘书长就话有啲方法，因为佢以前都喺任职喺呢个香港电台啊广播处嘅。咁佢就话咧，实有个好方法啊，大班提议就考同佢商量嘅。咁、就不如咧喺我哋嘅系节目嘅广告时段嘅前后咧，就将我哋提及嘅嗰区嘅参选人咧一次过读晒佢。咁咧就同埋咧，佢话我哋喺节目内容入边咧评论到某咪提及到某个人嘅时候咧，实在唔一定咧要系将参选嘅所有嘅名单第一名、第二名都读埋咧，咁先叫公平嘅。 你公平时间、公平时段，你今年搞选个论坛，你咩点搞？ 系 你搞选论坛，你有呢个所谓辩论噶嘛？哇！你几廿人出嚟辩论啊？咁你每人讲一分钟、两分钟啊？ 喺我哋呢、這个。数码电台水深火热冇乜广告嘅时候，你仲同我哋讲下，仲喺啲广告时候压埋呢啲咁嘅名字，喂大佬啊，即系我啊觉得咧，嗱我觉得你睇下，其实其他民主嘅国家，喂你估美国总统选唔少人啊，一定人哋都好多噶，喂大佬咁点解人哋啲大嘅电视台啊 ，CBS 好啊 ，ABC 好，佢揾就揾最重要嗰两个嘅啫嘛，你使乜咩叫公平？ 呢、 這 个过晒时啊，呢啲咁嘅 过时，所以咧，我就要喺呢度公民抗命啊！我攞支咪嚟抗命，我唔一定唔会跟呢、這、一个 啊。 所以头先讲嘅咧，我都系尊重佢，嗰、那个叫许清安，你听过未 啊？ 我讲多几次，佢都未必赢啦，大佬即系咁讲啊！吓、啊，跟住嗰个咩话咩 春啊， 吴荣春。报嘅职业系工人咁，你话呢啲人基本上就嚟就系我嚟做宣传，不过咧打 唔 响噶啦， 你唔应该咁样去有分别系嘛？咁你即系睇少啲工人阶级， 我唔系 佢哋唔应该参政嘅。 我话佢职业系工人啫，我因为我想睇下佢咩职业，咁但系咧 即係我奉劝有啲人今年如果想用呢啲资用呢啲渠道嚟去博出位呢係一定唔得嘅。因为你太多队伍啊。 係。 係咪我而家我叫你你眯埋眼你日日睇呢啲啦。 嗯。 港到而家有几多队 呀，嗯。 我问你啦，你而家随时即係话大佬數到都唔知你諗下到对选民嚟讲。所以呢个制度呢两位我觉得政府一定会諗。我諗2016年呢我睇梁振英，嗯。呢、這个人嘅眉头眼额咧，佢一定将比例代表制改变，因为佢知道咧，当年比例代表制就益 民建联噶嘛， 而家就益咩啊？最激进嘅，咁佢为求打击呢一方面嘅走势咧，2016年一定我嘅水准球话 改游戏规则， 一定咁乐观，佢会做到2014咧？又真系啊！ 哎，嗱。我嘅睇法就係，是因为佢有三年几，我认为佢三 年半。富话三年半㗎嘛， 佢有三年半。佢死喺边度呢？就係，死喺呢条立法会嘅草案同行政长官呢条草案上面。一出呢佢一定死啦， 嗯。 如果佢将比例代表制改呢， 咁呢个即係佢应承咗阿爺要完成嘅任务嚟㗎，呢个係咪 呢个肯定係第二任务啦，国民教育之后第二。因为佢讲明23条。唔会做， 系 第三任务先嚟打击下我哋啊嘛！ 国民教育死硬啦，仲有得做？ 系咁佢死晒啦，硬啫，都系第一任务啊嘛！有啲嘢就系第一任务就阿爷就考验你， 系咪又唔公道咧？呢、這个唔系当奴开始咗噶啦咩？ 嗱，呢、這个我明白， 佢执手尾啊嘛， 所以咧即系正人出口就笨人出手。 你国民教育同党生时代已经系即系慢慢。系鸭子蛙水推进行噶啦，不过而家就成为一个课程，大家知即系煞有其事嘅啫吓。 唔系，同埋因为你最近你爆咗 嗰本手册， 嗰本手册系嘛，浸大嘅中国当代研究所， 嗯， 我哋两位都系吓， 系我好惭愧， 我直情惭愧到 浸大校友， 老 总 你系咪 都系 浸 大？我唔系浸大， 我系第二度惭愧，第一度惭愧就系居然全你系嘅系呢个吓。居然有呢个赵树森教授做啲咁样咁低级嘅嘢，真系我真系。 即系你会觉得，即系边一个 嗱，所以我公开讲啊， 系 校长请我今晚去佢哋烧嘢食啊，我系一定唔去，坚持唔去， 啱， 除非个赵教授 烧嘢 消失咗， 搞错， 我就会去啦，真系啊。 政治饭局，我好少听到政治烧嘢食嘅，你攞本 政治 barbecue， 攞本嘢嚟去透火啦，我你唔够我俾多几本你，我收咗好多本。 喂，今日仲有一个话题都可以倾下嘅咧，就系今日明报咧就访问咗行政会议嘅系胡鸿玉。咁佢就话喂呢、這个你应该发展啊呢、這个政党政治喎。 係。 得唔得啊系时候未啊 嗱 嗱。呢、這个老话题 出声啦，开始出声啦。你会见到如果呢啲行政会议嘅人即係话有头有面嘅人呢一定唔系自己梁振英讲先。 啊。 梗係有啲嘢先出嚟。 啲流罗做先係咪 咁我又唔敢讲佢系流罗。不过呢即係某程度上先出嚟呢。嗱。政党政治第一步讲，跟住咪话行政长官唔需要话一定唔系政党中人咯。 咁即系要去释法定系要去修改基本法？ 所以将来政党咪上台执政咯。 嗱，唔使释法噶， 唔使啊。 因为而家所有政党，你问包括民主党、公民党系嘛，甚至你问下即系人民力量，有政党背景嚟去做特首，佢够唔够胆反对啊？佢都唔会反对，兼且佢一定赞成嘅。但好大家都系政党，讲咗咁多年，有乜理由？如果你话一人一票选特首，竟然嗰个唔系一个政党嘅代表，点解唔得咧？嗱，而家就好明显啦，老总你会睇 呢、這个趋势都咁去啦，即系会系即系一个即系从呢个即系所有成为执政党即系所有反对党都有希望。你是上台執政的，这个是香港一个的政治的趋势。 这个本应就应该是参政者的第一个的是一个目标来的啦。如果你参政不想着執政就做不鬼的。 就是咯，所以呢是时候，因为你2017年呢你在未来的两年他要公开咨询的嘛。公开咨询跟着他拿个草案来。咁呢啲一一呢都係而家开始要做 囉。有个话题就因为我离开前就想点唱两位讲下点样去培养香港嘅学生喺通识方面係真正成为一个通识人。唔单止睇个成绩呢，成绩今年睇架呢我哋有少少放水，大家好成绩。但呢个唔等于香港学生嘅通识水平呢係去到一个即係要求㗎。 好容易嘅啫老总，听下我哋呢个分分钟通识係咪咁就得㗎啦。 好，我先告辞啦。 好，拜拜。新聞之后呢諗白傾下通识啊。 好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严重的枪击案，一个枪手在丹佛市 Denver 市郊一间的戏院乱枪扫射，造成12人死亡，59人受伤。被捕的24岁男子霍姆斯证实是当地一间大学的神经科学系的博士生，校方指他正是办理退学。当局相信案件不涉及恐怖组织。有目击者录低事发后的一刻，戏院里面一片混乱，个人争相走避，大批伤者被送到医院，至少两人情况严重。有消息说年纪最小的伤者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事发当地时间星期四的深夜，丹佛市市郊的一间位于商场内的戏院正是播放电影《蝙蝠侠：夜神起义》的首映午夜场。开场大约15分钟，一个着上避弹衣、戴住防毒面具的枪手走到第一排座位前，掟出一个释放烟雾和催泪气体的罐，之后就向天开枪示警，再向观众乱枪扫射。由于当时影片刚刚播出开枪的镜头，有观众误以为枪声只是特别的音响效果，很多人都走避不及。警方事后在戏院后面的停车场拘捕一名24岁的白人男子霍姆斯，他被捕的时候身上持有三支的枪，包括了冲锋枪、步枪和手枪。纽约的警察总长说，疑凶将头发染红，又自称是小丑，正正是电影《蝙蝠侠》里面的大反派角色。总统奥巴马就发表声明，形容事件是一宗惨剧，感到震惊和伤心，又缩短竞选活动返回华府。而受到事件影响，法国巴黎的《蝙蝠侠：夜神起义》首映亦都取消，纽约上映紧的《蝙蝠侠》戏院保安亦都明显加强。美股是全线下跌，西班牙政府调低了经济预测，估计明年经济会继续收缩，令市场担心欧洲债务危机会继续恶化，影响了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22点，跌1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25点，跌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62点，跌13点。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就升了 0.4%， 纳指就升 0.6%。至于欧洲股市，在上个交易日是全线低收。欧洲的中央银行宣布暂停接受希腊国债作为有效的抵押品，直至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完成最新一轮评估后再考虑有效性。欧洲央行发表的声明说，希腊国际回购计划会下个星期三结束，之后就会暂停接受作为欧元系统里面再融资操作的有效抵押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亦都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伦敦奥运纪念品奥运传奇地图，包括咗361个伦敦地铁站嘅站名，将会以体坛名将命名。中国就有十几位运动员上榜，包括咗篮王刘翔同埋超级丹林丹。其他上榜嘅中国运动员就仲有张玲、邓亚萍、傅明霞、黄义夫、黄君霞同埋杨威等等。嗱，呢一幅奥运传奇地图其实纯属玩乐性质，伦敦地铁站嘅站名唔会真正更改噶。而呢一幅地图已经上载到伦敦嘅网上商店，售价大概就系5英镑。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而家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仲有6日，比赛嘅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拉布嘥立法会宝贵嘅时间，值得谴责。功能界别嘅存在已经嘥咗我哋香港人好多时间。 天主教会咧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咧全面嘅、理性嘅。 吴克俭局长并冇去北京作咗一个秘密嘅访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中层的官员呢是很叻、很勤力的，但是他们去到一个阶段觉得我的价值观、我的目标不能表达给你听，因为你实会闹我，去到立法会你就闹我的了。那我就不讲那些咯，那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因为第一呢，呢啲咁嘅中层嘅政务官咧，日后会系一路升上去嘅。第二咧，佢哋士气低落，或者觉得讲与唔讲冇乜分别，我净系讲程序，咁对我哋整体嘅发展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关于诚信嘅问题咧，因为系由浅见而起嘅，咁呢样嘢大家都系觉得失望嘅。对于我嚟讲，喺呢个阶段我了解嘅资料咧，我唔觉得系有个诚信嘅问题。等佢能够将自己嘅浅见嘅问题交代之后，咁大家可以再作一个诚信嘅判断，会比较适宜一啲。麦齐光先生咧，我对佢都有少少认识嘅，我系失望啦，因为一定影响啊梁振英先生个团队嘅威信。但系呢件事发生咗系冇办法嘅，即系你一定要早啲自己决定离职。因为佢继续留响度咧，会继续影响其他团队入边嘅成员啦。咁所以我觉得佢而家辞职系一个明智嘅之举。 啊，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是、胡鸿玉。 啊，佢把声突然间沙哑咗，有啲似啊梁刘尤芬啊，真系。 我一开始听嘅时候咧，系啊，即系梁刘尤芬系比较似，亦都咧。我就以为是啊罗范招芬，转至都是即系呢一类嘅声音嘅表达。不过咧嗱，阿林伯，即系头先我哋喺度 check check 嘅时候，即系讲到有胡鸿玉，你就话佢系刘罗啊，呢、這个就一定唔系刘罗啊，大佬呢、這个曾几何时或者甚至而家咧，都有啲人话佢系一啲代言人嚟噶， 系 啊，咁我唔理佢乜嘢嘅派系嘅代言人。但佢而家系行政会议成员，好明显咧， 临庄添，而且 系即系临庄嘅话吓，咁今天咧喺明报咧系讲到胡鸿玉倡组呢个执政党解对立， 系 佢头先一开咪，大家听到我哋嘅第一段嘅说话，佢就讲到公务员中层嘅士气低落， 系 因为离亲立法会都俾你班吓呢、這个大帝闹。啊、大佬咁我咪唔讲囉，还掂我都係中层㗎嘛，咪所谓啫，咪讲下程序囉。 喂富啊，我哋技术。我都好记得啦，大班就成日认叻，就关于个咩健康与吸烟委员嗰个条例嘅时候呢，你係主席嚟㗎嘛。咁我记得你同埋好多其他议员都批评㗎，点解将个局长唔嚟呢？点解系阿杨太嚟呢？ 啊，不过我嗱嗰、那个，因为 嗱咁，我觉得我又觉得即系你系呢个秘书长嚟，又真系唔啱数噶，真系 条例草案委员会咧、啊，其实我哋就唔系一定要好高层嘅人嚟。通常啲草案委员会咧，真系比较喺呢啲委员会度坐嗰啲咧，多数都系副秘书长嚟解话。咁有好多做得好好啦，例如过去。 即係而家嘅康文署署長啦、Betty Fong 啦、即係佢就係呢啲咁樣打幾條，譬如落當時嘅翻 譯。謝曼儀啊，佢哋咁都幾好 嘅。謝曼儀呢啲咪全部都係由呢一類咁樣去俾佢表現。所以唔係話冇機會。 表現定表演啊？ 表現，即係有啲係真係表現得唔錯。例如麥齊光，麥齊光俾我哋最能夠熟悉同埋覺得佢為人做得好嘅咩咧？就係、有一次咧。在立法会我哋大家都记得马鞍山有条叫 T7 嘅公路。 是。 那条 T7 公路呢一起完之后哇周围觉得哇嘈到咁点解冇呢个 隔音屏障。 隔音屏障嘅呢咁佢就从善如流。 是 、啊。竟然可以呢係将呢一个我知咪唔得係咪要高啲即係我哋啲工作人员嚟搞搞支咪。 是。 我讲嘢系咪太慢咧？ 太慢咁你咪加快啲咯，系咪？加快啲转。 有啲人因为话我讲嘢太慢，我今日咧我纯粹要话俾。 如果你要真系要我俾意见，你好坦白意见啫。 系，我梗系要坦白啊，大佬、啊。 你啲铺排咧，就可能有时候就系、稍微系长咗吓。 你真系好嘅啫，你用呢、這个你用呢个咁婉转嚟同我。唔系咁，有时你知啦，你讲任何嘢，你都要有一啲嘅开场白， 有啲背景 啊嘛， 有啲引子。 我谂我啲开场白同引子唔会嘅，够啊大班多嘅。不过我系尽量话俾自己听，喂唔该你讲快啲，我知道听众啊想听快啲。嗱，讲到麦齐光咧，因为麦齐光当年呢一条公路冇咗呢个，即系呢啲咁嘅上 隔音 屏障咧，我哋系第一次喺立法会能够将。通过咗嘅拨款咧，攞翻去立法会， 系 从善如流，然后再拨款啦。历史上我记得系第一次，就系、嗰次， 绝无仅有。 所以咧，即系麦齐光喺我哋立法会里边嘅左中右都系受到尊重啦。讲翻胡鸿玉，佢点解将呢个中层嘅公务员嘅不满或者行政立法关系嘅紧张，而将佢今天讲出嚟， 突显出嚟啫。 好明显就系、喂。梁振英将会有一啲 动作、 政策同动作。第一，好明显，我相信咧，就一定系会将特首系咪一定冇政党背景呢一样嘢，去改变，即系话 咁同 日后就可以有政党。 公务员有乜关系咧？ 因为执政党啊嘛。当你特首系一个政党嘅时候，系 A 政党嘅时候。咁你 A 政党一定喺立法会磨刀霍霍，如果 A 政党喺立法会能够以多数，咁你立法会就成为咗特首日后嘅执政之路嘅联盟，咁嗰个施政就会比较畅顺。香港系一定要走呢条路。我成日都讲你冇可能以而家万人党嘅民建联，虽然我同佢好多嘅政策意念不同。但是既然你是做了万人党，你已经有这么多立法会议员，你就应该去选行政长官。选完当然现在不能够有政党背景，你咪退党先咯。然后你在里面就要推行以这个执政党为主的特首都应该有政党背景。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我觉得胡鸿玉摆明的。以出任咗两届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啊，呢、这个行会专访啊，今日系明报，谂下行明报，你都知都有翻些少吓，呢、啲叫做大班同埋林伯，你讲下呢啲系知识报啊，香港必须要走执政党政治，只有呢个举措咧，先至可以将政党咧系成熟，不会一味反对。他又支持泛民中人加入政府工作，以累积执政经验，呼吁政党不要对欲加入政府嘅党员太苛刻，闹得太过分。咦，唔通佢又系想为吓、民主党嗰几个流罗啊？嗰啲真系流罗啊！你听下，不退咗党啦，嗰啲就吓系入去做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开脑。 嗱、 我有问下你，请教下你啦，林伯。你觉得冯伟光有冇机会做副局长？ 冯伟光做副局长，我谂冇乜机会啦。 申请啊嘛，佢申请 唔表示实俾你噶嘛。 嗰、个公民党嘅咩海卫话 系蔡海卫， 系蔡海卫又有冇机会 我觉得佢有餐事，有。 你觉得 佢有机会 叫？系咯，呢啲就系 有机会叫。 呢啲就系执政党啦。如果咁样讲咧，其实 一定有政党背景中人呢、 嗯、 是将会成为 副长。咁海卫都退咗党先啦，要啊。 咁即係呢个曾经系呢个政党中人呢嚟、嗯、去日后喺呢个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就从呢度。所以呢呢一段嘢一出呢，我又觉得冯伟光未必完全冇机喎。因为而家有好多人可能啊，见完工之后见到梁振英搭沉船都系唔好啦，都系出返嚟做啦。但系冯伟光諗住喂大佬出嚟做咩 啊， 左右都睇唔到，跟住党又冇得入返、 嗯、 政治前景就系咁先嘅话、嗯、如果即系梁振英 搵 佢做 副局长就一定啫。你咁即系话疗化作先锋啫，即系话原来咧，人有啲人咧就系原本咧就系好有机会上位，不过都系我都系而家嗰啲形势唔系几好，我都系婉拒啦。咁然后就呢啲人就上啦，系嘛？ 我觉得呢个都少不免啦，因为始终咧而家梁振英政府就见即系黐埋去咧，就好多人都觉得好大镬。于是乎咧就真系无路可走嘅人啊！你问我或者喺政治上边啊，我讲啊。佢先可能会崩埋去。如果你真係稍微 有啊，做啲勇字㗎，陈茂波咪勇字当头啦。 唉，返嚟又可以傾下陈茂波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起定定转。 我觉得你好可怜呢，我会就晒你。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即系你好易俾人氹啊！即系其实 爱情唔系咁讲 嘅，好睇人嘅，即系你付出几多，你又得到几多。 星期日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展翅高涨，向世界闪亮。海琪的天空，陈海琪。 DBC 短信， 接收仍未稳定嘅地区，九龙半岛及离岛。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七个主要发射站工程已经完成，覆盖范围达全港约 72% 的地区，但是某些地点可能会受地形影响，未能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九龙半岛的深水埗、长沙湾区目前接收效果没那么稳定，我们正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善。大家可以将收音机摆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同埋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都可以改善接收效果。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登入以下网址 digitalradio.gov.hk。 在新高中课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去揀科。读完中六攞到的香港中学文凭，在香港、内地和海外都得到认可，让我们可以继续升读学士学位、副学位或者其他课程。那无论读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 八点十八分 啊，八点十八分 嗱，未曾讲新话题之前咧，我而家揾到个答案去答你一早问个问题，有几多张名单？即系嗱，咁咧地方选区嘅接获嘅提名表格咧，就系去到寻日为止咧，就系香港咧岛累积咗有十个， 香港岛就有十个， 九龙西四个，九龙东四个，新界西十个，新界东六个，一共系34个累积噶。 我相信咧。在这个港岛新界东和新界西呢，特别是新界西真是混战一场。九龙东和九龙西呢相对那个政治 的版图和参选的人，因为始终大家都是得五席，争持都是有限。亦都当然呢个超级区议会呢都是可以值得讨论的。不过无论点都好，即是引证了呢其实陆续有来，因为仲是有好多日仲等，有好多人都仲未 即系参选，曾玉成我见唔到佢个名啊，喺港岛区系咪？但佢话咗参选，咁就好明显，仲有 功能组别嗰度咧，可能有啲人谂住，唔知系咪谂住必然会当选咧，真系。仲系零咯，好多系吓。 系咁，有啲就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动。唉，同埋好多人好多时咧，点解咧？谂吧， 唔使咁急啊嘛。 唔系一定系唔使咁急之余咧，喂，倾掂数先啦。可能最尾倾掂数，唔使选啊嘛，一个人报名搞掂啊嘛，系嘛？即系呢个就系功能界别嘅荒谬。 系。 嗱，傾翻胡鴻玉呢個即係專訪啊，林伯，我覺得值得探討，因為佢始終即係一個代言人嚟嘅，喺今次行會專訪，佢 代表邊個先？你講清楚啦。嗱，佢就話佢唔係代表地產界嘅超人喎嚇。 好明顯，佢而家一定唔係代表李嘉誠啦，已經其實係好耐，即係正如周潤發話我冇做大佬好耐，係咁我諗胡鴻玉佢啦，我已經冇做李嘉誠代言人好耐啦，你哋唔該你唔好咁再咁樣高攀佢好，或者咁樣講好。喂，大佬佢而家梁政府中人啊，嗱佢咧提出， 咁佢又未係梁粉啊？定系佢已经系吓 嗱胡鸿玉咧，我对佢就唔系太认识。坦白讲，虽然大家都系律师啊，因为佢俾我资深之余咧，佢从政亦都俾我做。 系， 但系胡鸿玉咧，佢嗰、那个公关好或者包装好系唔错嘅。林伯，我谂唔知系咪你即系过两招俾佢。 冇，同佢好生保啫， 好生保啫。喂，话使唔使咁快划清界线啊？林伯， 嗱，不如咁讲啊。我对佢印象最深刻嘅时候，佢系俾港英咧政府系追击嘅时候，佢系嗰个叫做系香港观察乜嘅 observer。 嗱，我点解觉得嗱佢包装得嚟呢，亦都佢嘅亦都有某程度上面呢种所谓包装呢，我都觉得系诚恳嘅。嗱，即系我諗从政人最重要系咁嘅啫。即系你讲出嚟。 小班你通常用即系包装呢个两个字你都觉得系唔诚恳先要包装。 所以我改过改过。啊、所以同阿林伯做节目好好嘅。即系能够训练下即系呢个用词。系你讲得啱、我唔应该用包装。 对。 胡鸿玉系比较喺从政人里面呢，你是容易信纳佢讲嘢系佢自己信嘅。 是。 嗱，其实叶柳都有少少呢啲感觉㗎、不过佢就两个极端。叶柳系即系黑人憎嗰种嘅，你觉得佢信。佢系信佢自己讲嘅嘢㗎，不过讲啲嘢出嚟黑你憎咁解嘅啫。咁胡鸿玉呢，我觉得佢有时都会讲下啲人话 㗎。 咁同埋你覺得佢係信佢自己講嘅嘢㗎，咁呢個好緊要啦。 緊要呢個， 所以點解葉劉都可以有咁多票啫？就因為有啲人又鍾意聽佢嗰啲嘢之餘，嗰啲人又覺得佢講嘅嘢佢信嘅，佢有承擔嘅，咁就選佢囉，係咪？所以從政者未必一定要你講嘢呢，你唔可以人人都鍾意你㗎，呢、這個世界冇可能。最緊要你自己鍾意自己先啦，你自己尊重自己，人哋就會尊重你啦。講返啊，即係你讲得我啱啊！其实我啲即系开场白真系太长，我想讲，不过你插住我啫嘛，大佬啊！我又想讲呢一度，胡鸿玉佢提到，佢话为香港把脉， 系 佢认为今日民怨主要有两大原因，一就系管治认受性低，相信喺2017之前都只会恶化；第二就是社会流动性较以往低，以前系有啲希望，而家咧，大学生出嚟，大佬，唉，真系想个个真系轮公屋。嗱，胡鸿玉呢两个把脉咧，其实当然呢个都系老生常谈啦。但系你话管治认受性低之后，佢将会点样去睇咧？佢就话咧，2017年特首普选嘅方案应尽早讨论，以凝聚共识，多啲人讲你嘅认同感，但系相信相同嘅地方就会多，自然咧杂声就会少。嗱，呢一样。好明显就是香港人好期盼㗎啦。你过去所有呢啲同政制方案有关嗰啲呢都係好保守嘅諗法。係咪你保守得嚟呢，你唔係向为市民真係解决而家行政立法同埋執政困难呢一个大嘅问号嚟去解决。唯有就真係发展政党政治。只要有執政党呢，立法会里面就算反对党佢都有机会。嗱，佢讲第二点就係社会流动性低，其实立法会咪流动性低囉，大佬。 永远都系做反对党。 永远都系反对党。民建联虽然佢系 吓执政联盟，但系成日就话有辱无荣。喂，咁佢其实都唔系好啱嘅。佢哋喂，豆你有个苏锦良入咗做局长啊，系嘛？你工联会你都有个叫做郑耀堂嘅行政会议啊。你民建联过去有谭耀宗、曾玉成、刘江华，而家有李慧琼系行政会议， 系 点会有辱无荣呢？不过佢要多啲荣咁解咯，系咪？我唔介意啊。林伯，你觉得系咪啊？即系令我哋大家作为香港人，我哋希望得你认为你能够执政，我请你打正旗号。如果你做得好，咁咪拍手掌咯，大家。你做得唔好，在野嘅我批评你，然后我用我嘅政见、我嘅政纲、我嘅政策，得到选民嘅支持。到我执政嘅时候，我做得唔好，你咪叫我落台。呢个就系民主发展必经阶段咯，明白？ 嗱，呢个基础系你假设紧，所以选民咧有机会参与，同埋佢哋系咧系有个条件，同埋好成熟。一路咧，阿爷就批评话香港人啊，嗰啲选民啊，未曾成熟啊嘛。 嗱，未曾成熟咧呢一点咧，如果我哋咧叫啲听众啊，18721111打嚟，即系大家倾下，见香港人系已经成熟。去到选自己嘅特首，而呢个特首如果系有政党背景，然之后立法会因而亦都有执政党，大家觉得成熟未？ 嗱，呢个仲人嚟到香港啊，讲一国两制，点解跟住又要搞呢、這个吓、啊、德啊？呢、這个系诶、啊、爱啲洗脑教育啊，一句吓 系。 咁你就系要你爱国先，然后你有你慢慢成熟，然后先 你唔好含阿爷于不义啊！阿爷冇话嗰啲系爱国教育，阿爷话嗰啲叫国民教育吓、做一个好嘅国民吓。佢冇讲话一定系爱国教育，你可以用即系、就是、你同我嘅母校出嗰本《当代中国研究所》 啊， 都系讲啊，你哋要独立思维吓，即、系要取呢啲问题咧，你要去好好去思考。嗱、不过咧，我哋嘅热线，大家一定今日嘅开嘅第一个话题，可以睇下我哋啲听众点睇。究竟胡鸿玉倡议呢个执政党，特别佢又睇到啊，佢好多嘢讲噶。我觉得即系呢一个专访咧，立子传召，我觉得一定系得到梁振英嘅认可首肯。你就出去讲啦，因为好明显咧，过去你知道咧，就算曾荫权年代呢啲行政会议有部分比较开明嘅，譬如话啊夏佳利啊吓，或者系梁志雄啊，甚至当年嘅张炳良啊，都系由呢啲人开始讲一啲嘢出嚟。 喂，点解唔系由个召集人去讲嘅咧吓？ 召集人系边个话 啊？ 啊，系我记得 啦，林焕光啊嘛吓。 喂，大佬林焕光仲唔？唞唞， 唉、 呢个世界好似一定系你都有建议佢啦，系嘛？公关嘅一啲手法，喂，大佬你仲唔 避一避风头先？ 避避风头， 系 仲出嚟讲咁多嘢，唔好啦啩？ 有啊，今日报纸话佢仲喺度积极揾接班人噶，即系讲个平机会嗰边啊。 唔系，佢一定要嘅，因为佢今年年尾就吓就约满啊嘛，咁梗系要揾啦。 出年一月啊， 我又讲翻胡鸿玉啦，系嘛？佢就话政府即使有靠好嘅政策出台，去到立法会争取支持，但系满足唔到不同政党嘅要求，于是乎咧讲到英文咧，佢结果出现咗叫 trade down effect， 即系最终咧个政策咧都系走晒样嘅，完全根本系非驴非马嘅，咁所以就有我哋头先嗰段就话喂。根本你嚟到立法会系又闹唔系又闹，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又要拉布，咁你政府点做到嘢呢？呢、這个根本系 咪我维持 咗好耐㗎啦。 你政府呢喺制定嘅政策之前，你要了解呢个政策嘅推出系唔系真系呢系符合呢个民情，系有冇需要。嗱，比如业界，我又讲返带返我嗰个叫做系知识产权嘅保障嗰、那个嗰、那个个帽子嘅时候呢，系喺呢个数码环境下面嗰个版权法嘅修订呢，系业界系渴望政府系严厉一啲㗎嘛。 系 咁，但系当你对策推出嘅时候不流非流非马嘅时候呢，有啲开明嘅人士又觉得你咁呢就太过唔好啦，影响个信息嘅流通啦。咁但系对于业界嚟讲，我觉得话喂，你又照顾唔到佢利益，个弊家伙个。 你呢一点咧，林伯就系证明到，其实如果一个真正能够全面代表香港人嘅立法会， 吓， 比如你全部都系直选出嚟嘅， 系 你 立法局立法会就是政府要最好的渠道理解人民的意愿，就算你的政府自己本身不是。所以如果你当然最理想的当然是特首又是人选出来的，我们人选出来的、啊、不是啲鬼神牛鬼蛇神选出来的。立法会又是全面代表公众利益，当然公众利益呢都有一些小众利益受到保护的。全世界议会不会只是民粹的嘛，全世界议会当然有些商界都会走去同某些政党啊 ,lobbying, 希望佢能够在议会里有声音嘛，一定有的。 交易我哋括弧咗佢，嗰啲交易咁嘛，妥协咪梗有嘅。 呢套一定有嘅。所以啦，新闻之后 ,187211, 继续你如果有兴趣一起讨论香港是否有执政党。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严重枪击案，一个枪手在丹佛市 Denver 市郊一间的戏院乱枪扫射，造成12人死亡，59人受伤。被捕的24岁疑凶霍姆斯证实是当地一间大学的神经科学系的博士生。校方说他正办理退学的手续，当局相信案件不涉及恐怖组织。有目击者录低事发后的一刻，戏院内混乱一片，各人争相走避，一大批的伤者被送到医院，至少两个人情况严重。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深夜，丹佛市市郊一间在商场里面的戏院正是播放电影蝙蝠侠夜神起义的首映午夜场。开场大约15分钟，一个着上避弹衣和戴了防毒面具的枪手走到第一排座位前，掟出一个释放烟雾和催泪气体的罐，之后向天开枪示警，再向观众乱枪扫射。由于当时影片刚刚播出开枪镜头，有观众误以为枪声只是特别的音响效果，很多人都走避不及。警方事后在戏院后面的停车场拘捕一名24岁白人男子霍姆斯，他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三支枪，包括了冲锋枪、步枪和手枪。警方说霍姆斯将头发染红，又自称是小丑，正正是电影蝙蝠侠里面大反派角色。警方在现场找到爆炸品，由于疑凶供称住所内可能还有其他爆炸品，警方去到他的寓所调查，并疏散其他住客。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形容事件是一宗惨剧，感到震惊和伤心，又暂停所有竞选活动，返回华府。奥巴马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的罗姆尼亦都各自竞选的活动。美股是全线下跌，平均跌幅有1%。西班牙政府调低经济的预测，估计明年经济会继续收缩，令市场担心欧债危机会恶化，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22点，跌1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25点，跌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62点，跌13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亦都有烟霞。咁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高嘅气温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嘅温度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拉布浪费立法会宝贵的时间，值得谴责。 功能界别的存在已经浪了我们香港人很多时间。 天主教会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全面的理性的。 吴克俭局长并没有去北京作了一个秘密的访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8:34。 早晨啊，林伯、嗯、啊，不过讲开胡鸿玉，真系唔好赞佢咁多啦，因为原来后尾嗰几段咧，我听落睇落咧，就觉得真系都有啲硬耳。佢就话：喂，我曾经表示去搞政党嘅朋友劝告，喂，你哋面对2017年政党，若要更上一层楼，应该自己制作另类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你要话俾执政人听，你哋点谂？喂，大佬胡鸿玉，你唔系吓失忆系嘛？我谂而家各大政党过去啊，由港英年代开始啊，即系以民主党好或者民建联好、自由党好，我相信咧。每次施政报告我哋发表之前，我哋俾意见呢，我哋都有一份叫影子施政报告。 嗯， 好详细。 嗯， 係咪即係你影子内阁其实喺各大政党已经系呼之欲出。 嗯， 小弟过去喺民主党曾经担任过劳工政策发言人、交通政策发言人、医疗政策发言人。咁当然做交通就做得比较耐啦。 嗯。 咁你话喂民主党执政嘅时候，咁我咪好自然就成为部长局长囉，呢个世界就应该系咁走。又将我哋过去定嘅啲策略，当我哋執政嘅时候就系咁样做。当然你系要配合呢个技术官僚喺背后，一定要。我哋就系真正嘅问责政治问责，而唔系而家啲非劳非马嘅有问责之名冇问责之实。跟住呢佢仲妙，佢就话呢，唉，对于坊间有人话你梁振英委任啲人都来来去去都系某啲人㗎啦。胡鸿玉话唔系啊。不过咁佢有时想搵啲大胆啲嘅人，最终唔成功。咁就系囉，最终唔成功又点啫，系咪佢搵你諗白入去，最终成唔成功啊，喂大佬你系咁闹政府又或者系爷唔鍾意嘅话，咁佢想搵都搵唔到。你话真正有自主权嘅特首会唔会系咁呢？一定唔会啦。所以呢即系好坦白讲，即系我觉得呢，林伯南今天嚟到行到呢一步呢，确实立法会系一个樽颈，有老化亦都冇流动性。做嚟做去，所以亦都俾人哋闹啦吓，传媒好， 所以你又唔选啦， 即系呢个系其中有一个令我哋觉得，第一立法会系应该新陈代谢， 嗯， 做嚟做去都系呢一班老饼，咁呢班老饼又冇乜新嘅招数，讲嚟讲去都系咁，咁你会觉得讲嗰个人做嗰个人，例如我哋呢啲。你会有一定有一定会有一种挫败感、无力感、无助感，咁不如喂搵一啲年青嘅人冲击下囉，諗吧係咪咁啊，我觉得应该系咁啦，否则嘅话呢、即係喺而家。 不过呢呢、這个一个知识型嘅社会，当你去制定政策嘅时候呢，你要考虑到呢究竟呢嗰啲系啊适唔适当啊，有冇能力去執行到啊，呢个系咪最好嘅做法呢，有冇参考到人哋其他地方嘅一个系施政啊或者其他嘅政策，呢要做㗎。咁所以呢嗰、那个将来我会睇到呢嗰、那个智库嘅角色呢就真系越嚟越重要。就唔系嗰啲呢吓系攞咗政府钱吓、去求求其做啲民意调查嗰啲叫智库。系真系研究公共政策比较重要，真系。 嗯。我自己就咁睇啦，阿林伯。即系有啲智库当然做嘅嘢咧，系需要嘅。所有政党执政或者政府执政，一定要有一个好强而有力嘅吓 think tank 吓、即系你点样谂大佬啦？正所谓咁，呢个应该系中央政策组做嘅，一定应该系咁。 但系问题就总之系去为嗰个政府去做咋嘛。但系民间同埋商界或者各个利益集团都可以有佢自己去支持嘅系智库，系去讲出啊呢啲交通嘅政策系点，咁火车点，咁你可以做参考咋嘛，系嘛。 啱，你呢个讲得啱。所以呢个亦都系要有配合全面 普選嘅機制底下咧，呢啲自負先至有人肯抌錢落去做嘢。即係話，如果有一個自負，我係支持民主派嘅，哇！佢有朝一日民主派真係有機會成才入到執政嘅，呢啲自負先有人吸引到一啲即係智者同埋有力嘅、有財力嘅人咧嚟去支持佢咁做啊嘛。但係你而家最慘就係，哇！我做嚟做去都係當中嘅紅人、泛民啊，或者呢啲反對派咧，就被標籤成為啊呢、這個反中亂港，永遠唔會做好事嘅。咁喂，咁其他香港嘅人啊，或者嗰啲智庫都唔夠膽同你民主派即係走得咁近啦、啊。咁所以我覺得咧，胡紅玉啱，你話組織政黨係啱。咁但系咧，我觉得个标签上边咧，如果立法会要成为一个执政党，而执政党嘅党魁就成为特首咧，我相信呢条路相当遥远，遥远到咧，我估真正嘅即系普选咧，喺立法会第一唔会冇咗功能界别。如果功能界别继续存在，你个执政党都系跛脚鸭嚟嘅。我唔觉得有啲咩，因为执政党基本上你唔能够真正反映到香港人嘅全面嘛。你反映唔到香港人嘅全面，你点样能够有呢啲功能界别喺度左右到某一啲小嘅，即系或者大财团嘅利益，往往同公众利益有好大嘅抵触。咁你呢个政党呢就里外不是人，就好似民建联工联会咁咋嘛。是咪 会不会就係佢哋唔使太担心呢，你睇返呢个係我哋啲好多下外国啲先进有呢个係一人一票选特首啊，唔係特首啦，选佢哋嘅总统又好吓嘅一个地方都係商界利益係唔使担心㗎喎，佢哋买晒保险㗎喎吓，佢知道晒係边个上位都好，佢仍然能够係有嗰个係管道係去影响到嗰个国家嗰啲政策嘅制定㗎。 所以呢其实是个制度使然。你个制度如果不是普选，那些商界自然就懂找，继续就找功能界别。如果你个制度已经没有功能界别，你那些商界傻的咩大佬，全世界的商界最稳阵、最醒目、最有这个效率，他一定找到一些议员跟他差不多，有对到嘴型，然之后呢嗰啲政党一定都有一啲嘅商业或者係经济政策同佢差不多嘅。又或者佢崩钱入去俾你去研究啲经济政策，继而之希望你成为议会中人或者執政党甚至特首，希望能够根据佢嘅处理去做法。呢个一定系啦，系咪啊林伯系咪。 虽然呢我哋头先好似讲咗好支持呢有呢个智库啊，有啲政策研究啊。咁但有啲人呢好似张志刚之流呢嗰啲咁嘅讲法，我哋好得嗰个系好离谱嘅。你自己呢而家就将嗰啲咁样嘅好多嘅问题呢就一赖就赖晒呢就系以前阿 Donald 嘅问题。但佢又唔记得咗你而家个梁振英根本就系不合法地呢就话啊我就唔俾呢个身份证咧，俾呢个双非嘅喺香港出生嘅儿童。喂，大佬有冇搞错咧？ 所以你会见到咧，有一啲嘅政策嘅出台咧，系冲着民水而嚟。人民要乜即刻做，但系你又唔系人民选出嚟之余，你喺做呢啲政策嘅时候，有时你真系冲着最左、最激、最民水，系咪对社会最好咧？嗱，呢一样就系、是。究竟一个执政党执政之路，究竟佢吓、例如英国工党为我第三条路吓，系咪真系纯粹为工人嘅福利？佢要点样喺英国当时嘅政府能够走一个平坦而系平衡到各方利益，而唔系有偏颇嘅政党之路咧？呢啲都系有你所讲嘅呢啲咁嘅智库咧嚟去出头先得。嗱，讲开啦，你话如果香港人？头先林伯你话喂成熟未啊，有政党可以執政未啊，对唔住我不嬲都话你有个制度喺度，自然船到桥头自然直。你见到而家行政长官委任嗰啲局长，喂佢可以執政咩？点解佢可以執政啫？就话阿爺话佢得咪得囉，係咪呢班人佢过去有冇历练呢？有冇政治嘅经验呢？有冇公职呢？冇啊嘛。议员某程度上面特别地区直选议员都受到 选举嘅洗礼，兼且喺议会里边某程度上对某啲嘅政策咧都有所作为嘅。不过佢无苦无执政之路，你唔俾机会佢梗系冇啦。苏锦良佢未做局长之前，佢未做副局长之前，你对佢认识咩？咁佢而家做落，喂，我唔敢讲话佢好好，但系 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咁呢啲咪就系一啲。一啲板啊，俾你睇到，唔好成日话香港人未够成熟啦，系嘛？你话啦，阿林伯，你最终肯啦，你觉得香港人成熟未啊？ 我哋梗系成熟啦，随时啊有能力系去选我哋自己嘅系执政嘅班子有 嘅。你呢句好似好行喎， 点样啊？ 林伯， 好行咩？ 好行，要俾啲火啊嘛，系嘛？我哋系嘛？俾啲火叫醒我哋啲听众。吓、 啊！我哋而家唔系街头嗌啊嘛，系嘛？真系 讲笑啫，林伯，你有你嘅、啊、有你嘅风格，不过即系希望听紧或者你啱啱扎醒咗，俾我哋嘈醒咗。我哋而家讲紧香港是否应该由执政党执政，佢嘅党魁就系我哋嘅特首。咁、样啊，就算黄光亚落嚟同你倾啊，你都有大条道理。我有人民嘅授权，香港先有真正嘅一国两制。广告之后翻嚟，我哋倾下黄光亚好嘛？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这个香港人好地地有生意不做，只身走了去台湾，敲出版社门，叫人给他写足球专栏，写下写下，自己搞埋足球杂志，开室内足球场，还振兴埋台湾足球坛添。为什么他不选香港球坛？是隔离饭香啊，定是他一时贪玩？星期日朝早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神奇嘉宾杰拉德，听下佢讲乜啦。 年尾咧，其实我谂好多证婚场地都已经敷噶啦。愉景湾咧，将会有一间落地玻璃三角形嘅教堂，做一个证婚场地。佢系面对住南中国海洋咯。教堂旁边咧系个私人码头嘅，包埋咧系接送你嘅宾客。若然你真系突然之间有个冲动想你同另一半咧系结婚嘅话咧，呢个可能你都可以考虑。 分分钟需要美，周末周日晚上八点半至十一点，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嘅节目。分分钟需要美，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一直任劳任怨，我都不舍得你。 不过他的条件实在太吸引了。 政府为了改善空气，现在向车主提供资助，鼓励他们将欧盟二期柴油商业车辆，包括货车、小巴及非专营巴士等更换成为欧盟五期的新车，截止申请日期是2013年6月30日，请上环保署网页了解详情。 换了部新车，空气都清新啲。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 八点四啊，七分吓。 我哋开个题咧，虽然系讲到胡鸿玉昌呢个执政党啊，嚟化解对立。咁但系咧，对立咧喺呢个民主嘅社会咧，必然系产生。但系对立得嚟，点样去化解咧？啊，阿爷化解又好易嘅啫，吓、啊、召见下你班人，吓、啊、醒你几句。啊、希望就表面就大和解、啊、实质你里面呢打到、啊、焦头烂额都冇所谓、啊、最紧要就係和解出场。咁啊黄光亚呢最近呢、啊、被人哋话佢已经呢喺梁振英上任只有21日咁多丑闻呢就要哇黄光亚都要出手，喺上个礼拜呢周末南下。就见啲建制派嘅核心人士，咁我头先咧就讲话泛民咧，我嘅理解咧，某程度上边都曾经啊喺呢啲咁样嘅场合又好，或者系阿爷好不同呢一个嘅层次嘅人咧，都可能系被 召见过倾过偈，不过呢啲咧就未渗露透露出嚟咁解嘅啫。我哋而家咧， 阿小班你又讲个召见啊， 系 呢个召字咧，好似系咧系属于自己人先去召啫， 系 凡都唔啱嗰啲，你召见有冇搞错啊？即系皇帝啊，你系 即系唔会收佢， 系咯， 系嘛？咁 你如果系唔系同路人呢个客气，咪你叫邀约咧？ 邀约啊，即系所以话你即系公关嘅字眼，我哋都知道你系好着重。不过咧喺阿爷嚟讲咧，乜人都系召见噶啦。我话知你、哦、啊，你咪我就系你阿爷，就系、是、咁简单。我哋系即管睇睇，我哋揾嚟公民党嘅党魁。啊，梁家杰倾一倾，究竟佢有冇被召见啊？梁家杰早晨， 早晨，倾倾，早晨，早晨， 早晨， 有冇人邀约你哋见面咧？嗬， 系 冇啦，梗系 冇。 嗱，我觉得咁啦，你提到召见呢样嘢咧， 系 我真系觉得而家嗰个即系共产党啊，去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咧， 系 已经系绝不掩饰， 系 亦都。唔去回避，系公然常规化地进行。嗱、呢个咧，我真系觉得系好令人担忧咧。究竟而家仲有冇一国两制嘅咧？啊，即系呢个你记得、哦，呢、這个已经系一连串嘅，亦都几明显嘅干预之后，譬如你话中票啊，上次特首选举刘延东喺呢个紫荆山庄啊，又系召见啊，跟住洗脑教育啊，即系你系。一直咁见到呢嗰、那个那个公然得几紧要。 是。 啊、即係佢唔掩饰㗎嘛，即係如果你话我唔係喎，我静鸡鸡打个电话俾你呀、啊、咁、啊、样就都唔同啦、啊、都叫有啲避忌呀、啊、觉得。佢而家唔係喎，佢净唔避忌嘅。咁佢係咪佢而家个。 但係每从佢角度你觉得个光明正大呀、啊。 唔系呢个问题，我话佢系常规化咯，啊，即系你觉得已经好似日日食饭 系 一样嘅，咁呢个系你睇到咧，系好似真系踩到上心口，即系觉得喂，我一国两制我都当冇到噶啦，十五年你都应该明白啦，即系我系要无处不在，啊，咁问题是香港人接唔接受咧？我觉得我就好难接受咯。 啊、梁家杰啊，你都大家都即系公开嘅秘密，大家都知嘅，即系各党各派，包括执政好啊，我哋所谓泛民政党都好，甚至人民力量，我都够胆啊！我相信咧，即系上一次我同黄杨达一齐做节目咧，大家都已经系公开明白，已经系有不同人等喺香港收风，然之后咧就同你攞下料，就话攞料，其实就系即系希望吓。啊即系渗透到你就渗透啦，和谐到你就和谐啦，和谐唔到嘅都会影响下你。希望大家咧保持一定嘅关系。 喂，小班啊，共产党最叻就系呢个统战啊嘛。 冇错，呢啲统战咧其实做咗好多年啦。咁公民党啊，你哋有冇担心你哋党内亦都有某啲人？而家最近亦都话喂，你司马文点解要一定去超级区议会度选啊？系咪亦都系？以为呢一步骤可能系选人不利己，咁你又担唔担心呢啲咁样嘅即系做法系形成咗，即系呢啲就系渗透嘅影响咧？ 我觉得咧，即系都唔需要担心噶啦，即系所有呢啲嘢都发生紧、 哦。 而我话当香港人咧，亦都系明白嗱、即系当然共产党咧，喺就算我嗰时访问美加，喺美加嘅华埠咧。即系都系用咁嘅方法啫嘛，即系佢可以攞咗啲电台啊，攞咗啲即系侨领， 系啊，搞掂佢得噶啦 吓，一样啫嘛。即系而家共产党嘅做事行事嘅方式咧，就觉得有钱大晒嘅。 系 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如果咁，你梗系唯有你如果真系去推动呢个民主运动，希望咧真系有翻一个公道啲嘅一人一票嘅制度。你是根本与虎谋皮，呢样嘢大家应该知道㗎啦。咁你就一定要自己就要係嗰、那个把持得係稳妥啲囉。係咪咁呢个从政人一定係要咁样嘅。咁、但係呢个我觉得就冇得话担唔担心㗎啦。即係呢个根本就係日日喺度。 日日发生緊。 日日发生緊㗎。 系，我有又想同你倾啊！既然揾到你啊，你咁好啊，咁早就醒咗嚟同我哋倾偈。喂，你哋公民党嘅选举形势吓、啊，特别系我哋港岛，我哋选民啦，港岛选民 系 喂，陈淑庄咁样嘅摆位，又或者去到新界西余若薇咁样嘅摆位，你担唔担心你公民党就突然间冇咗两位现任嘅议员连任成功唔到啊？ 担心得好紧要， 系嘛？咁点解咁做呢？ 因为我哋好着重成全，因为我哋咧，其实呢一个安排咧，喺2008年你都初见端倪噶啦。因为当时余若薇喺港岛出排第二，拱陈淑庄当时系个新人咧，亦都系同样一套逻辑、同一个谂法、同一个思维。因为我哋好希望咧，能够为嗰个立法会啊嘅民主。争取民主的那些面孔不断更新。 年轻化是吧？ 啊，也都不断有新的人，有新的想法，有给一些街坊呢朋友呢是真的有一个真的新鲜感啊。因为你好紧要的嘛，即是如果你说我二十几三十年我都是这个人选的啦，这样。那为什么呢？即是你照计香港，而家你见到譬如我讲啊，譬如黄之锋咁，你见到佢哇表现咁出色，咁香港系咪冇真系年青人呢？我觉得唔系咯， 有嘅有嘅 吓，咁、所以我哋党咧就系好冒险嘅，我同意小班讲吓、我哋系好冒险，两个阿姐随时下马，但系我哋都愿意咧系去咁样去安排，咁我哋当然公民党要用最大嘅诚意去做好一个。选举运动啦，选举嘅活动啦，争取最大嘅支持咯。 你系咪觉得个品牌效应系可以让你呢个策略系成功咧？ 我唔敢咁讲啊，玉华兄，我只能够讲咧就系、是、我希望选民能够明白我哋个苦衷。咁、我哋系好希望咧不断有新人，亦都为个运动，为我哋党喺立法会系不断更新。咁、即係譬如我喺九龙东呢，咁我都係有阿飞机师谭文豪呢係、跟住我排第二嘅。咁就谭文豪呢，佢亦都係做到嗰种新鲜感喎，因为我而家落街呢同、飞机师一齐呢，好、多人呢就觉得係一个好好嘅打破话盒子嘅一个议题。 嗱，呢个就係嗱阿梁家杰咁样啦。我想问一下你哋用啲乜嘢嘅策略同埋原因去定边一啲係排第一，边一啲就可以排第边一区就可以排第二。例如你九龙东、新界东，咁汤家华同你继续就係以公民党排第一啦。 系 咁、即係有啲人话咁点解你又唔排第二，系搵个飞机师去排第一呢？系嘛？咁即系嗱，点样定咧？你哋啊，点解汤家华又唔系排第二，佢自己又要排第一咧？咁呢个又你哋点样定嘅咧？ 唔系，咁呢个各个支部个情况系有啲唔同嘅，咁就各个团队亦都有自己嘅考虑啦。不过譬如我净讲你讲嗰两区啦，譬如你讲新界东或者系九龙东咧，咁我哋当然系希望呢两位年青嘅专业人士咧，系能够。用多啲时间去了解嗰个区，同埋咧服务多啲。咁我当然我好想排第二添，但系即系问题就系咧，而家你如果一下子系转晒咧，亦都系有一个难度喺度。咁就譬如余若薇或者陈淑庄，咁佢哋喺成个即系选民选票票源啊咁嘅考虑度咧，觉得咁样咧都系即系险中。都仲系阿 梁家杰，我自己作为十几年嘅议员咧，我就俾个我嘅睇法俾你啦。即系我觉得成全咧系啱嘅，我绝对认同。但系对于一个譬如话做得只系一届嘅议员啦，我唔会评论咧陈淑庄做得好唔好先啦。即系我亦都咁讲，佢都系中规中矩啦。佢真唔系话有太大嘅错，亦都冇乜太大话好突出嘅表现。不过佢都系一个相当。即系出众，亦都系即系有魅力嘅，可以系一个有魅力嘅议员。咁我又觉得，如果成全的话，系咪应该去选择就喂你做咗多过两届嗰啲，首先喂成全俾啲年青人啦、啊。啱啱做完一届嗰啲，即系位都未坐热，咁你玩咗又冇埋，咁佢可能未来四年又要再努力喺下一届再嚟咧。咁对于一个年青嘅候选人或者议员，可能呢方面系有一啲打击都唔出奇嘅。梁家杰， 听到 咁所以呢个意见啊，我作为即系当年啊民主党嘅少壮派，话定你哋听，我希望唔会因为咁样令到你公民党嘅年青嘅党员咧，系因为咁样而对你哋即系领导不满咯。 喂阿富啊，你呢个睇法啊，突然间就同阿大班睇法咁近嘅咧，真系 系咩？啊我冇听过大班讲过呢一样嘢，大班见到靓女咋系嘛，佢个衰公。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梁家杰嗱，祝你哋公民党啊喺各区咧。即系都系苦战噶啦，特别你嗰区，我谂你都真系相当艰难。但系我相信咧，即系呢个公道自在人心，希望选民咧系擦亮眼睛。多谢你啊， 多谢你，多谢你 嘅嗱，大阿林伯， 好紧要，即系啲选民一定咧吓喺特首度咧嗰个推选咧，我哋又冇份参加， 系， 于是我哋好唔， 所以立法会， 但立法会我哋系可以投票，我哋有两票添噶， 冇错， 好好用你嗰两票。 好，新闻之后18721111继续倾。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在商台节目上表示，新政府上任至今短短3个星期，遇上不少的负面事件。张建宗形容就好似飞机遇到气流，各官员犹如空中服务员，遇到气流最重要的是确保安全，紧守岗位。他认为气流是不可以避免，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亦都有正面的效益，就是可以加强问责官员的团队精神。北京的法院维持地税局追讨维权艺术家艾薇薇1500万人民币税款和罚款的决定。艾薇薇被公安限制留在住所，不准外出，由妻子卢青和律师代表出庭听取判决。艾薇薇说上诉被驳回是意料中事，表明会继续上诉。美国就说密切留意案件，关注艾薇薇不获准到庭听取裁决。国务院的声明促请中国尊重法治，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人权观察组织国际特赦说，在西方社会眼中，中国的人权形象本身已经不好，今次艾薇薇的案件令中国这个形象更差。中美两国下个星期会在华盛顿进行人权的对话。美国警方继续调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Denver 一间戏院的枪击案，案件造成12个人死亡，59人受伤。警方在被捕24岁的白人男子霍姆斯的住所发现有精密的爆炸装置，由于不能够安全拆除，计划用机械人引爆这个装置。早前已经是疏散附近5座大厦的居民，预料仲要封锁多条街道。当局认为霍姆斯是单独行事，没有证据显示他与恐怖组织有关。霍姆斯并没有军事的背景，亦都没有暴力倾向，是当地一间大学的神经科学的博士生，但校方说他正是办理退学手续。警方说霍姆斯告别入场之后，穿上防弹衣，戴上防毒面罩，持有至少3支枪，包括火力强大的长枪。在戏院放映蝙蝠侠夜神起义期间，先是掟气体弹，再向逃生的人群乱枪扫射，有伤者接触到不明气体之后受伤。国防部证实至少3名军人受伤，1个人下落不明。枪击案发生后冇耐，霍姆斯在戏院外面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亦都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日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大班郑经翰、林毓华， 嗱大班真系 大班十分支持你啊！ 好庆幸再听翻你个台啊！就系因为你 转听数码台好耐噶啦， 前嗰两日先走去买个无机， 我系因为支持大班你。 一人一机，维护自由，寻找真相。你要去全线 Circle K、快图美、Panasonic、L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元购买 DB 348数码收音机。买机之前，风波继续，还真相于民。 拉布嘥立法会宝贵嘅时间，值得谴责。 功能界别嘅存在已经嘥咗我哋香港人好多时间。 天主教会咧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咧全面嘅、理性嘅。 吴克俭局长并冇去北京作咗一个秘密嘅访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9:05啊，听咗呢个系声带度咧，嗰个林郑月娥啲讲话咧，就系我觉得就唔及得我而家揸住呢个报章嘅漫画嘅设计对话有趣啦，孭住一个特大装嘅嗰啲系都系叫做系喷灭火筒啦，然后写住话胡椒喷雾都转大支装啦，而家咁多火头，我樽灭火筒都要加大啲啦，啊， 大支装 系啊， 呢一个就 大装。 大支装呢个说法真系好得意，你知有时侄人，哇你大支嘢啊，你唔好咁大支嘢喎，咁即系而家 你大我啊，咁 你大我啊，哇即系一哥都要用大支嘢，因为佢大支咗啦，吓咁咧，你头先听啊吹水鹅啦，喺呢个节目一定要跟啊大班嘅形容啊，林郑月娥吹水鹅，佢讲话冇呢一个嘅秘密。嘅会面啊， 但系佢系一个系冇公开宣布嘅访嘅， 系啦， 我想 借问公关术语啊，咩叫秘密咧？啊，秘密点解咧？ 秘密就系唔可以俾人知嘅咯，叫秘密咯。 你冇宣冇讲啊，冇任何嘅啊，你各作为一个一局之长去拜会一部之长吓，咁样最弊就点咧？你就冇出新聞稿啫， 人哋出喎、 人哋出仲喺个网页、网站，哇大佬大事标题， 我就不禁会问啦，喂，究竟系香港有新聞嘅自由啊，同埋信息流通好啊，定系内地好咧？嗬吓， 真系系咪真系好讽刺咧？吓，阿林伯，即系喺今天我哋高举要新聞自由的同时，竟然吴克俭上去秘密拜会教育部部长，人哋出呢一个新聞。人哋出呢、這、一个喺网站，我又再听下吓，阿林郑点样讲？话佢并不是秘密访京啊。 咁我了解过咧，其实今次冇出新闻稿咧，系内部沟通有啲误会，就将一个以前话唔超过24小时唔需要特别作一个署任安排咧，同呢个发放新闻稿咧，可能有少少混乱咗。咁但系我可以喺呢度再次重申，特区政府一向嘅做法。嘅原則咧，都係會就住司長、局長嘅官式嘅外訪咧，係作一個公佈嘅。我哋深信咧，學校當局無論校長同埋科目嘅老師咧，都會喺製作教材嗰方面咧，係好公平、好公正、好持平。我哋亦都深信咧，教育界嘅朋友從來都係喺教育學生嗰方面咧，係教佢哋有獨立嘅思考嘅能力，所以完全並不存在一個所謂洗腦嘅工作喺度進行緊。 你講大話！ 系犀利，即系嗌醒晒啲人。 呢说话啱唔啱？咁样讲法 系呢个，即系我要请教你啊，林伯即系如果你有个政府官员嚟请教你的意见，点样包装呢线呢个小型嘅危机啦？好明显，你话佢系咪好大型就未必系。不过咧，一定系危机， 草草埋埋就包就结噶啦。 咁佢啊解释咧就话教育 部的内部沟通有误解，把司局长出访不超过24小时就无需作署任安排的规定和发放新闻稿的要求混淆，可能有少少混乱。喂大佬啊，你做唔做署任同你发唔发布新闻稿系咪两件事嚟嘅？点可以攞埋一齐嚟讲啊？搞埋一堆噶。 嗱，所以你话胡鸿玉话咧，有啲嘅中层嘅公务员咧系个事好差咧，就系呢啲情况啦。你分明屈佢哋啊嘛，系嘛？ 又系、啊，我哋咁，我咪你系咪应该揾下呢、這个？不过啲人都冇人敢出声啦，阴公。 新闻处长咁回应咩？咁出嚟话唔系阿姐讲错咩？ 阿姐讲错，系阿姐点会讲错啊？好明显咧、啊，最大镬咧就话佢仲话礼节性拜访早已安排。喂，咁你早已安排，咁系咪新闻稿应该早已确立咧？ 早已准备好啦， 咪系咯？咁你 可能事实上真系准备好，有人话唔准出咁样喎吓。 咦，你有呢、這、一个、啊、有条针喺里边，唔通？呢个揣测非常正确，我自己觉得。 嗱、啊，因为咧，公务员 一定系有人 话 唔可以 有矩， 系啊， 应该系准备好晒噶啦，啊，我相信系。 换言之咧，咁边个人俾出咧？啊，系梁振英啊，啊，我相信系，我好深信呢一个系梁振英为求，啊，因为我唔够，我相信吴克俭唔够胆，亦都唔识玩呢啲嘢。因为佢始终局长嘅官位咧太浅，加上佢最近哇火烧后栏，前有学生系嘛，后有老师不断追杀佢，佢都已经戆居居咁啊，洗脑可能佢个脑都已经俾啲先生老师都洗咗佢噶啦，佢都唉上大陆啊，想见啊局部长话去咯咁。 阿小班，你觉得佢会唔会有可能系咧喺7月29号呢个嘅亲自式游行反洗脑之后咧，佢、会系堕马嘅另一个部长咧？局长 多马，我又觉得佢未必、我又分析下呢一个吴克俭嘅为人啦。嗱、你见到佢 好熟嘅， 我可能佢唔熟，就系唔熟先可以咁分析、即系我从一个过气咗嘅立法会议员或者普通嘅平民百姓喺呢个电视机 射任啫， 射任即系食嗰啲嘢射咗咋，同埋喺收音机电视听佢讲嘢，其实佢某程度上面佢系诚恳嘅，即系佢讲嘢咧，你见到就算我批评佢，我一生人喊过四次嘅啫。咁我哋都驚喎，大佬你數住你自己喊幾多次嘅，呢、這個人都比較冷酷喎，仲有四次咁大把五十幾歲人，大佬 大男人啊，大男子漢啊， 咁都唔係啊，你一係一次都唔好喊，係咪咁，但佢數住喎，一次兩次三次，八九年六四就第四次，哇八九年到而家廿幾年都未喊過，哇！咁佢都真系，我觉得做人咧，有时即系你有啲情感摆落去系重要嘅，唔可以下下都净系纯粹理性。不过佢始终咧个样咧都唔系衰无过犯、某程度上面佢自己而家只系经验不足，所以你问我咧，大游行之后佢都未必咁快要落台，因为咧话名呢啲咁嘅洗脑扩民教 喺度噶噃， 压力一定。梁振英政府边个冇压力啊？大佬冇压力，嗰个可能就系忍得型嘅，唔识做嘢或者废嘅。 就话俾我哋听咧，个厨房比想象之更加热噶，系啊。 系咁，佢话即系开会好凝重。喂，大佬啊，你一成个大城市700多万人，你个行政会议里边，你嗰10多20个就系你即系政策嘅核心。你梗係要凝重啦，加上而家咁嘅场面啊，讲返吴克俭，你就话佢有冇可能就堕马呢？我觉得点都唔会到佢，因为堕完麦齐光，喂大佬，佢而家係为呢一个国民教育顶呢一个包袱喎，你都咁容易顶呀，係咪？如果佢走嚟问你请教你，喂阿林伯点样解话呢？今次呢个礼节性拜访点样拆解呢？点样去729万人大游行佢应该点样讲话呢？我相信佢一定系会话我会沉着。各个学校呢，各间学校呢系有3年时间。三年好长啊，咁佢咪用呢3年嚟去再进行即系慢慢洗脑。洗脑呢话明洗脑个脑呢就唔系即系搵 洗洁精咁就好快洗到咁，洗脑系要慢慢嚟，每个脑细胞咧一日一啲，一日一啲吓、啊。 但系今天我哋啲小朋友咁聪明啊，你可以咁容易洗佢脑咩？ 嗱、啊，我自己睇国民教育咧，佢、一定知道，如果聪明嘅林郑或者梁振英，佢一定明白洗脑真系唔可以一下子。十年树木就百年树人，而家啲小朋友，一定有现有嘅家长，而家啲小朋友的家长咧，就系七十后、八十后，系嘛？呢班人基本上就系接受过八九六四嗰种嘅震荡，佢、一定会同你死过。你想洗我细路仔个脑，我同你顶住。好啦，呢一代洗唔到，到呢一代。嘅细路仔慢慢成长啦，到佢嘅细路仔啦，嗱，当然仲有一啲可以顶得住。我觉得嗰位咩风话，即系啊，学文思潮， 黄之锋， 黄之锋，到佢做老豆嘅时候，到佢啲仔咧，我估都洗唔到。但系唔系个个黄之锋啊嘛，林爸，有好多系可能李慧琼啊嘛，系咪有好多即系李慧琼啲仔女？啊，或者呢啲咧，慢慢一代一代，到第三代、第四代，咁你就睇到，到时咧可能去到三四十年后，慢慢点解佢五十年不变咧？虽然而家阿爷话慢咗噶啦，2047年嘅时候，我哋呢啲咧，嗱2047年。吓、啊，2047年我几多岁咧？2047年我87岁。OK， 我嘅孙或者我个侄。可能慢慢就会有啲洗脑，佢对视听国歌嘅时候，可能真系喊噶，一定可能会系咁。所以咧，你唔好睇少，佢知道洗脑一开头一定有啲大嘅震荡， 潜移默化系有作用嘅。 呢啲叫潜移默化，所以咧，我觉得大家要即系坚守嘅话咧，系一定要从个制度着手。呢、這个制度就系点样能够为教育局。喺呢啲咁嘅所谓礼节性拜访啲问题，我哋都要同佢死过。跟住729，你会唔会游行呢？阿林伯，我哋又好唔好喺71咁好似喺度？不过729，你估几多人啊？嗱， 729，几万人都会有嘅。 你估有几万人？ 应该有嘅。 我觉得都同意，我相信，我希望能够有接近，如果接近10万呢？就好得人惊，不过咧，我估就未 必困难啲嘅，困难啲嘅。 我估都系徘徊喺4-5万。 讲翻嗰个系洗脑嗰样嘢咧，我又有一篇文章想推荐俾你嘅。 好， 就我哋嘅好朋友屈明贤咧，喺嗰个系明报社嘅，佢就系原来咧系读左校嘅。 系， 咁佢喺今次系书展有本书咧，都访问咗好多系其他嗰啲系唔同嘅人士，咁啊，我听听佢嘅专栏先，真系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朝受命，夕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着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咧，我觉得自己越正面先啱嘅。 海琪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呢一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咗啦，通知书已经计算咗本季嘅差饷宽减，最高2500蚊，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7月31日或之前好交啦，如果唔系就要俾过期附加费噶啦。如果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啦。透过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除咗查阅电子账单，仲可以即时喺网上交钱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新闻工作者屈永贤在星期三明报专栏《心不在焉》写了篇题为《何惧洗脑》的文章，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屈永贤说他来自左派家庭， 小学到中学都是读左派学校的。六七暴动的日子，学校成为了战场，当时老师学生死守在校园同军警武斗。这段校史老师讲了很多年，他说他们听到都识背，但是就感受不到仇恨，因为他眼见的警察都是彬彬有礼的。左派学校每朝都要看报纸，看半个钟文汇大公，别无他选。于是作者看的都是体育版、娱乐版，连副刊都不看。他更加从小立志，大个之后就不再看报纸，因为报纸原来这么难看的。作者说，学文思潮有个曾经读左派学校的学生说，那里没有圣诞，只有毛泽东祭神，吓到他呢嗱嗱临咁就退学了。作者叫大家不用大惊小怪，因为他都是读大学的时候先开始庆祝复活节、圣诞节的。小个那阵，他们除了记住毛主席生忌死忌，还要庆祝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不过这些节庆对他来讲只是放多两日假期而已。全世界翻学，他放假的感觉好爽。建军建党的详情，他说连一些渣滓在脑都找不到，只是记得有假放三个字。还有那个老师千叮万嘱要尊敬的毛主席，每个班房的黑板上面都挂住那个天安门城楼式的毛肖像，日对夜对。他说他们都没有日久申请，不过呢一大班女仔锁在班房里面换运动衫上体育课的时候，都会对住墙上毛主席的肖像去投诉，哎呀白物一梳，次次都被你看到。几十年来这种教育洗了很多代人的脑袋。作者说，昔日同窗再聚，有人再问起，原来这一班被洗脑大的一群，其实十居其九都是看苹果日报的。何惧洗脑呢？作者说，他们这一批被洗脑大的一代已经证明了给大家看，这种洗脑教育是彻底失败的。 何惧洗脑啊， 可以放心 啊 你刚才在听紧那个毛泽东那个样子，看到啲女学生换衫的时候，你有啲有啲建议喎，听讲有啲动作。 你用动画去表达呢，就是将个底裙一掉掉佢冚住那个咁嘅相囉，就係、是。又或者今天的是 即是搵红色底裤嚟遮住红色的毛泽东。 你又知道叫红色底裤呀，真係。 即係咁讲嘅。即係咩都係红色㗎嘛，你知 道。我哋又可以想象下，如果喺一个男嘅更衣室度有一个英女王嘅相喺度嘅时候呢，我估今天嘅小朋友就会同佢大个黑超呀。 嗱男女有别嘅，男仔可能冇乜所谓。不过呢我觉得何惧洗脑，我反而有一个反应呢，就係、是。一种政治，一种宗教，你是不是很容易一定话洗就洗。嗱，我读咗宗教学校十几年，我自己就一早就领咗洗。但是有好多同学就偏偏你喺学校教我圣经，我就偏偏唔听书，系嘛？即一定系啦，因为年青人特别是有反叛的。特别如果你话俾我听做得好似神一样咁叻嘅人，反喺出面睇到有啲嘢，哇唔系喎，佢唔系咁喎，大佬文革死好多人喎、啊、哇即系你共产党令到好多人受苦喎、啊、你仲敢想同我洗脑，悭啲啦，就系咁简单。嗱、嗯、我哋开放我哋嘅 1872111,首先有王小姐，早晨王小姐。 早晨早晨。 早晨林先生同谢先生。 是你好。 我听到林郑月娥呢昨天讲那番说话呢，话黑仔上京。咁呢就嗱，而家其实香港呢，佢哋香港政府已经咁多呢、這个特区政府咁多火头㗎啦。其实佢哋做任何事呢，佢哋应该自己嘅行为呀同埋个操守都要检点啲。咁基本嘅嘢你臨出门之前应该发稿发新闻稿，你都话要唔发鬼鬼鼠鼠咁去，咁你呢为乜嘢呢？你就心虚嘛，就驚班学问思潮嘅学生走去机场同你送行嘛，吓去赠庆嘛，咁你咪就驚，你咪鬼鬼鼠鼠去。我觉得即咁简单嘅事你哋都做唔到嘅，呢个特区政府做唔到嘅。你话我哋市民系点会相信你推行呢个国民教育呢？我啲家长 累死 CY 啦，啲嘢就系、是、 嗱、啊，所以黑仔咧、 他自己真係要小心再去推行这个国民教育。啊、好似我哋做家长，如果我哋成日同嗰啲学同啲仔女讲，喂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样好，你就越话唔好，佢就越要去做。 嗯，冇错、啊。 你冇理由，佢就要问你讲理由啊嘛， 啊 你讲理由啦。 冇错，特别呢一代 唔到理由俾佢听。 呢一代嘅年青人小朋友，喂大佬，你唔好当佢啰拔啦，系咪啊？即系 佢哋 系 好精明。 不过黄小姐啊，我想同你讲下。你话黑仔呢个名啫，嗱黑仔通常咧就即系佢自己 系 诶唔错嘅，不过哎呀真系黑仔啊，当黑啫，我啊觉得佢又唔系当黑嘅，即系好明显咧，梁振英系有四大任务，于是乎梁振英俾咗其中一大任务就一早嗱，我委任你之前阿吴克俭，你肯唔肯做？佢就拍台得，我同你搞掂佢，所以佢唔系黑仔嘅，佢系心甘命底。做呢件事， 佢亦都系有任务去做嘅， 系冇错， 绝对系有任务去做。 所以你讲得啱，黄小姐，我哋咧嗱七二九，我唔使问你， 我哋一定去， 我唔使问你啊，你一定会吓咁咧。网上嘅人咧， okay. 我哋啲听众就钟庭耀统计话只有几千人，啊、我哋就话俾佢听。有几万人， 唔止几千人， 仲有9月9号，记得所有市民有票嘅一定出嚟要投票。 好多谢你，黄小姐，跟住到李先生，早晨，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 系， 系， 系， 系，系， 诶，又系，我黄小姐就我又熟下嚟噶啦， 系，系， 其实讲真咧，头先你讲嘅个课题啦，话系应唔应该一人一票选特首啊？当然啦，佢呢个唔成只要咁啊，其实第一个层面咧，其实我同你个新闻主范国威讲过，亦都同陈波讲过。其实你不如而家冇啦，你 call 咗啦。其实呢个动议啊，你见而家城市论坛啊，嗰班后生咧，嗰班学生咧，嗰、那个议政能力咧、其实已经好成熟噶啦。 系， 其实换句话讲，当然最好啦。 即系我哋有晒条件噶啦。 系啊，其实15都选议员咧，我特选就黄之锋，如果系我个区，明唔明啊？ 系， 即系希望。选民咧，应该嗰个年龄咧，其实尤其是泛民咧，我想真正泛民啊，唔系嗰啲扮泛民啊，应该考虑将个选民咧系降到16岁嘅，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咧，香港其实应该系极之成熟，甚至乎咧，觉得好多后生讲嘅嘢咧，你睇城市论坛系啦，学生哥讲嘢就好过好多大人啊，系嘛，包括民主党 ，OK， 因为佢哋冇包袱啊嘛，童言无忌啊， 咁啊童言无忌啊，包括唔系，佢肯真系。即系佢心比较飘啊，肯定 系啦， 即系想讲 单纯啲，佢哋 真 系心中 真心嗰句 信嘅。 我就好眼浅嘅，我冇话吴克俭咁眼镜， 系 一成喊四次， 系 我就成喊嘅啊！ 你数唔到自己喊过几多次啦， 系啦。即系其实我当日咧，我都想问阿吴克俭，不抽唔到我问嘅啫。即系同埋我而家，即系我想问下佢当日。佢收到呢个任命要做处理呢个国民教育，究竟佢咩心情咧？佢系咪就系见天眼开咧，就开心到咧？ 啊，我知啦，李生，佢喊过第四次就开心到喊啊，就系嗰次啦。哈哈，原来佢八九六四系第三次喊， 系 开心到喊就系第四次。 哦 ，CY 大热佢嘅。 嗰次点解你唔问佢咧？你哋谂吧，我唔喺度。 我就系抽唔到啦，抽唔到我就想问。 唔系，我谂下佢哋，下次一定有机会我吓问下佢。 喂，细班人，我打算俾你助理啊，不如你助理冇 要 帮住你啦。 唔紧要，你知道唔系咁，我哋你知电话有时咧一定系好多电话，我哋好多嘅。不过唔紧要啦，你发表咗你意见咧，我相信你听唔到我讲嘢啊。我听唔紧要啦，都表达咗足够嘅意见。好，到胡先生， 系 早晨，胡生， 阿林伯， 系你好，你好。 阿富哥， 系你好， 我即系咧唔同意你嘅讲法， 系嘛？ 你话咧，洗脑嗰啲洗脑嗰啲啊，香港人洗几代先都洗唔到啊， 系， 我认洗啲香港人而家洗唔到啊，洗啲新移民啊嘛，一年有几多新移民落嚟，你知唔知啊？你哋而家个香港人有一段时间就冇生细路仔嘅，都断咗层嘅， 系， 完全系由嗰啲新移民你代去补充香港人，佢就好多未受嘅六四嘅洗礼，系咪啊？ 不过咁，胡生， 李慧琼嗰啲资料使唔到？李慧琼嗰啲资料之后，即系你先使唔到个脑。人哋做国际学校，而且外国留学噶嘛？你睇嗰啲共产党有几多个俾佢使到脑啊？ 不过胡生，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咧，新移民咧反而有啲你真系未必使到佢脑。 我觉得你唔好睇少呢啲新移民，有好多嗱，我就有几个即系喺国内出世嘅助理嘅，我请过，哇，嗰班助理啊喺香港读完书，佢根本对共产党系即系嗰种嘅理解了解同埋嗰种嘅不满。是比我 有冇去到痛恨嘅程度呢， 一定有啊。所以呢嗱，胡生我觉得又唔能够一足高打死一船人。即係新移民虽然佢可能喺八九六四，佢正正就係、是、哇原来八九六四係咁㗎。不过我相信当年呢八九六四呢经历过呢，我觉得国内有好多人都经过过嘅、不过呢大家就係、是、个个都唔够胆讲咁解啫，喺国内。咁嚟到香港咪仲好 畅所欲言啦。 畅所欲言。 甚至上街都行就得啦。 阿胡生咁你会唔会游行啊？ 我会啊。 你会好。 我次次都有游行嘅，次次都。 你有冇小朋友啊？ 我冇啊，我冇小朋友。 有冇小朋友唔紧要，不过呢叫啲亲戚朋友。因为啊钟庭耀话我哋得几千人㗎咋。啊、我哋俾啲颜色佢睇啊， 可能变咗第二个刘少佳教授啊，真系啊！ 系好啦，多谢胡先生，18721111新闻后继续倾。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形容新班子上任三个星期以来受到炮火的洗礼，对新政府有一定冲击，但强调政府会用心做事，提高警惕。张建宗接受商台节目访问时，将新班子比喻为空中服务员，遇上的负面事件就好像飞机遇上气流，官员遇到气流首要的是确保安全，紧守岗位。他认为气流是不可以避免，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亦都有正面的效益。另外张建宗说，长者及残疾人士2元的乘车优惠上个月底已经在港铁展开，下一个阶段会提早到8月5日在4间专营巴士实施，明年首季就会拓展到大屿山的巴士，并已经就在小巴推行2元的乘车优惠展开前期研究工作，但由于有1000多间的小巴营运承办商需要时间处理技术的问题。美国警方继续调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Denver 一间戏院的枪击案，案件造成12人死亡，59人受伤。警方在被捕24岁白人男子霍姆斯的住所发现有精密爆炸装置，由于不能够安全拆除，计划用机械人引爆这个装置。早前已经疏散附近5座大厦的居民，预料还要封锁多条街道。当局认为霍姆斯是单独行事，没有证据显示他与恐怖组织有关。霍姆斯亦都没有军事的背景，没有暴力倾向，是当地一间大学的神经科学博士生，但校方指他正办理退学手续。警方说霍姆斯购票入场之后穿上防弹衣，戴上防毒面罩，持有至少3支枪，包括火力强大的长枪。在戏院放映紧蝙蝠侠夜神起义期间，他先投掷气体弹，再向逃生的人群乱枪扫射，有伤者接触到不明气体之后受伤。国防部证实至少3名军人受伤，1人下落不明。枪击发生后冇耐，霍姆斯在戏院外面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亦都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日风势是增强，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30度，相对湿度85%。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今日嘅《苹果日报》嘅社评咧，就继续系评论国民教育噶。咁今日佢就要指出嘅咧，就系话国民教育嘅真正目的咧，系反对真普选。咁骆内文话咧，喺社会为国民教育闹得不可开交嘅敏感时刻，教育局长访京竟然因为内部沟通问题而冇公布，佢嘅可信程度咧，大致就同梁振英当选第二日就去中联办话系去谈 CPI 一样。他们都将香港市民当作白痴。林郑月娥又说，国民教育科不存在洗脑，但是政府以大笔公帑资助国民教育中心以及赞助推动种种爱国教育活动计划，更有被内地组织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香港国民小先锋的公然族母问题，都讲明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绝对不是港人治港的事务，而是中共再度破坏基本法对香港进行的赤裸裸的干预。很多人认为洗脑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儿童的思想就好像一张白纸，先入为主的看法对他们影响是不离间，斗争走资派、阶级敌人，甚至斗争自己的父母。做得最残酷的就是那些十几岁的小孩，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在这里执行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父爱母爱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必须要划清界线。另外在电影《战火屠城》里面，我们亦都看到赤柬当中最残暴对付平民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孩。而看到香港有国民小先锋这种穿着战衣揸着假枪暴操的独武组织，很难不使人产生对无知者的恐惧。中共执意要在香港推行洗脑教育，特别是在小学就要推行，它的目的就在于阻止香港实施真普选。为什么呢？国民教育中心的手册将中共讲成是进步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并且将西方多党轮替讲成是政党恶斗人民当灾。国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否定真普选导致的政党恶斗局面，要在中共这个执政集团领导之下去享受稳定。这个反对真普选的教育工作要由小学开始。但是据中共中央的内部调查，91% 的中共中央委员有直系亲属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居住，他们的子女也都是多数去西方教育，他们自己就留在大陆做一个内地新名词的裸官。至于香港的高官呢，他们将子女或者孙儿不是都搬了去欧美读书吗？他们并没有要他们的后人留在香港接受国民教育。很多高官包括林郑也都是香港做裸官的。中共官员和香港官员并非真的相信中国那套模式的稳定，他们都不是真正相信他们资助的教育所宣传的那套。国民教育是向普罗大众灌输的洗脑工具，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真正用意就是反普选，并且将中共在大陆实行的方言治国推向香港，实行方言治港。 方言治港啊！头先呢，林伯，你有冇听到新闻讲到呢一个张建宗？ 嗯， 用咩比喻嚟去话而家佢哋嘅特区政府遇到乜嘢啊？就系、是、好似喺飞机上面遇到气流。我讲个笑话你听。 直播室冇呢个飞机工程师喺度真系。 系啦，一个飞机工程师，如果大班喺度咧，我讲个笑话佢听。有一次我哋遇到气流。好彩就乖乖地，咁就即係有安全带。但係完咗之后呢，有几个厕所呢，啲空姐都话唔去得住。点解呢？因为有部分人等喺如果气流当中就射到周围都系。哇，大佬，原来我哋嘅特区政府咧， 仍然有人食紧早餐。 唔系，咁呢、這个真系，即系用佢嘅比喻咧，原来特区政府咧就唔系净系热厨房咁简单，系肥到湿晒嘅吓。 空中气流底下嘅机飞机嘅厕所、 啊。不过有啲人都觉得咧，系凡系政府凡系当权者都好多污糟哪吒嘢噶啦。 系，咁所以希望即系张建宗唔好立乱用呢啲譬如，呢啲譬如咧，即系你揸飞机嗰个咧、啊、叫梁振英嘅话咧，佢就唔好放我哋飞机，好似吴克俭嗰啲咁上咗去大陆吓，同啊国内教育局。把教育部部长见面又唔去解话、嗯、又唔去有呢、這个即係新闻嘅发放。咁而家就洗脑啦。好啦，咁就听下我哋啲听众又点讲。张先生你好。 早晨啊， 早晨张先生。 係你有冇遇到气流啊？ 我就不嬲遇气流㗎啦。我想话一话林德华㗎。首先你话害死阿 CY， 其实阿 CY 系咎由自取，冇人害死佢。 哦 ,ok,ok。 你唔好话人害死佢啦。第二就係话吴克俭佢访问教育部长一早安排好。 係。 驻京办一开始就话唔知，然之后又话知，即係大家已经连驻京办出外嗰边已经讲大话啦。第一。第二就係话我哋有咁而家系三司十二局，点解我哋个保安局局长唔上去访问我哋个保安部部长啊？佢哋啲全部都唔做，点解一定系你教育部部长去做先呢？ 阿张生，你讲得好啱嘅。如果你话礼节性拜访咧，喂，你吴克俭喺特区政府而家嘅仍然系三司十二局，你老几啊？喂，大佬，你系唔系都应该吹水鹅上去先啦？系咪啊？ 冇错啦， 系嘛？即系你梁振英唔上都唔紧要啦，你都系政务司司长上去礼节性拜访，何咩人唔紧要？最紧要你政务司司长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吴克俭咁样上咧，少不免。亦都俾人哋觉得你咪就係为系唔系国民教育嘅问题上囉。 嗱、啊、林郑月娥嗰个解释呢真係嗰个水准呢连呢个政治助理嘅水平都不及真係。 绝对系呀，同埋我想讲一样嘢就係话林郑月娥讲啲嘢呢其实都前成日都前不对后语㗎啦、嗯。我哋唔好去睇呢个叫做真係吹水前抹嘴嘅人。我就想讲下小班你呢就係话呢你喺个答问大会度问阿梁振英花槽同花棚，佢竟然答从来都冇花槽呢样嘢出现过，我亦都冇花，即系好明显就话，当你哋问佢有冇政治任务或者四大任务，可能喂根本唔系任务，系一个指令，系一个四大工作或者四大命令，佢全部就是、一唔系因为佢有任务呢个在身啊嘛，佢就话我冇呢样嘢，即系话佢咬文嚼字，用咗砌词去狡辩话我哋佢冇呢个工作或者冇呢样嘢咧，令到我哋觉得佢嘅诚信咧更加系唔可信，所以我希望大家市民除咗7月29号支持翻我哋嗰班同学仔，因为我都有小朋友，我都唔希望佢将来受到呢个洗脑教育嘅影响，我哋要行出嚟之外，令我哋9月9号咧。我哋要投票咧，真系要踢走保皇党，唔好俾佢再去支持呢个咁诚信破产嘅特首。 好啦，多谢你张先生。好，跟住到陈先生。 陈生你好，陈先生到你啦。 陈， 喂你好啊， 系 两位， 系先讲， 系都想讲翻呢个国民教育啦。咁啊，正话听到你哋有篇报道，有篇撰文咧，就写住不可能洗脑啦，大概咁嘅标题。咁其实我 系 认同嘅，因为我本身即系我都四十几岁噶啦，咁啊早年就十几岁就嚟香港，咁嚟香港之前就梗系喺大陆接受教育噶啦， 系， 咁啊但系我哋嗰啲所谓嘅国民教育咧，就系教点样爱国啦，咁其实爱国嗱，我持平啲讲啦，爱国系必然嘅， 爱国冇问题噶，真系 吓，即系边个地方嘅人唔爱自己国家嘅啫， 冇错。冇错， 但系你要是其是非其非咯，即系讲翻个事实咯，即系有政府又唔啱嘅，又攞出嚟讨论，政府啱嘅可以歌功颂德。 系咯，我哋喺航天方面嘅系突破，咁我哋要加要鼓掌啦，系 咪啊？真系冇问题喎，咁你美国人唔爱国咩？英国人唔爱国咩？爱国噶。咁但系持平啲咯，即系我就唔系话反对国民教育，但系国民教育要一个特定嘅机制， 即系唔好硬邦邦吓，陈生唔好硬邦邦地将一啲唔好嘅嘢都要话到好，咁呢一样就系令到我哋反感就。 你明明一党专政，你又话俾人听唔系啊？真系，唉，真系笑死人。 系我哋中国特色嘅， 唔系一党专政嘅，大陆就系多党派嘅，多党派收埋咗，唉，睇唔到嘅啫。 果然陈生系内地接受教育 嘅。 系啦，好嘢，多谢你，陈先生。 内地有民主党添， 系啦，冇错。跟住咧，嗱，有同学嘅代表啊，有同学打上嚟啊，林同学你好，喂。 你好林同学， 林同学未有啊，可能诶、即系电话等得耐唔紧要，我哋诶再对于头先咧啲网民话喂大佬啊，我哋食紧早餐噶，你唔好咁。不过呢个笑话话俾我哋听咧，即系张建宗咧，其实喺而家呢个政治动荡，佢就用呢个飞机嘅气流遇上气流， 系 哇，似乎嘅气流都好多啊！呢架飞机咧相当唔稳定吓，咁啊揸飞机 吓，佢就好 真系好多气啦，好胆啊讲，即系咁多气底下，究竟七二九咧嗱，如果阿吹水鹅讲多一次，就多一万人上街吓、我谂星期一吴克俭又出嚟讲下，又多啲人上街，咁啊多下多下咧嗱，好胆啊讲，如果港大出嚟又话得几千人上街，咁又多几万人出嚟㗎啦。因为呢有网民话喂你仲信港大民调，港大民调夠胆话 ,ATV 嘅收视有 47% 同300几万人睇喎。哇系咪真㗎，系咪佢真系咁讲过啊，港大民调。如果系嘅话就真系都几得人驚。 累积计嘛，加埋一齐。 累积计又唔好累积十年。哇咁我哋得啦，我哋都可以同我哋嘅广告商。我哋 DBC 开咪到而家累积有几百万人次听。上网你睇下我哋啲网好劲㗎大佬，我哋啲 Facebook 好多人㗎。以为搵广大民调嚟早做我哋呢个收听率都好喎、啊。呢、這个都唔错。 啊呢啲倒个大班咪你真係。 嗱所以呢嗱 ,729, 究竟呢个亲子式游行佢哋突显嘅嗱，佢哋参与团体相当多嘅，学民思潮、学民教育、家长关注组、教协学联、支联会、青年组、香港基督徒学会、华人民生书院同埋键盘战线，咁希望大家踊跃支持。我哋广告之后继续听电话。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日本艺能界被誉为天籁之声，藤田惠美。 藤田惠美小姐咧，点睇《温暖的诗句》呢一首歌咧？ 最屘都系 passport。 咁呢一首歌好似佢自己嗰个 passport 咁样咯。 下星期二黄昏六点到九点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奇想曲》陈海琪专访藤田惠美。 四年一度嘅奥运会将会喺7月27至8月12喺伦敦举行。数码运动场由7月7号开始，一连六集，邀请各界体育精英同大家尽情投入呢个国际体坛盛事，感受运动员嘅汗与泪，分享赛场上嘅正能量。星期六黄昏六点半至八点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数码运动场奥运篇》，全力支持每位参赛嘅香港运动员。 佢唔敢俾你知佢吸毒，佢唔想有人知佢吸毒。无论系自己仔女，定系隔离邻舍，都要帮佢哋向毒品说不。每个人都要认清毒品嘅祸害，提高警觉，及早发现吸毒嘅问题，打嚟186186，帮下一代向毒品说不。企硬，剔嘢衰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特首好，请过嚟呢边啊。 嗯，余老师你好。 我哋嘅小先锋队，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好，好啊，做得非常好啊。 小先锋队员，今日好开心，特首嚟检阅，立正敬礼， 特首好， 叫长官啊， 长官好， 同学们辛苦啦， 为人民服务。 嗯，小朋友，你条领巾好靓、啊，知唔知佢代表咩咧吓？ 唔知啊，咁老师叫我揽咪揽咯。 嗱、啊，虽然呢条咧系黄色领巾，但系如果红色嘅领巾咧，就系、代表红旗嘅一角，象征无产阶级嘅革命传统，知唔知道？ 好叻啊！我第日咧都要同啲内地嘅先锋队员交换领巾至得。 好。 好。 诶、欸，余老师啊，点解唔俾佢哋操枪啦？我见佢哋操枪好有型噶。 唔得啊，特首，我知佢哋赢，费事俾人抽水啦。 啊，咁啊，真系唔好令秃鹰难做啦。好啦，低调啲啦。 系系系，各位队员散队。 诶、欸，余老师啊，最近嗰本国情咩手册啊，推成点咧啊？ 本来我哋咧都唔理啲咩反对声音，系咁硬推硬推噶啦。但系吴局长唔知做乜，突然同国情手册划清界线啊！ 从呢一个时间同埋程序嘅角度嚟讲咧，呢一本手册系冇可能咧系根据本科而编写嘅，将手册同埋呢个德育国民教育科画上同等嘅对号咧，系有误导嘅成分。 唉，佢唔系想划清界线啊！其实佢之前咧就已经秘密访京。接完圣旨之后咧，就想低调啲。 系啊，而家唔单止班思潮学生系咁夹住我哋，连宗教学校都想作反啊！ 嗱，我知道咧，佢哋系唔想推嘅，不过估唔到佢哋咁高调反抗啫。 天主教会咧认为咧，推行国民教育咧全面嘅，应该系理性嘅，应该咧系喺内容上咧系唔可以偏颇嘅。 咦？嗰咪峰峰？ 咦，系咪我偶像洪朝峰啊？我好欢喜佢噶、 啊。唔系啊，系夹我哋个学生哥施朝峰啊！喂、啊，快啲走啦、 啊！石 Q， 石 Q 你咩过嚟？石 Q， 石 Q， 哎呀， 你 做乜错啦？喂，石 Q。 危险，身高在前面，谁在扣动我心弦？危险，心已被迷乱，就快闯进心窝里边。 这个地獄心戰室啊，我認到啊，我哋部交通嘅通啊， 哎、 做 多才多藝啊嘛， 我 同事啊， 哇、啊，我鍾意佢，好好，都扮得幾似，呢、這個都有呢、這、一個即係相當嘅幽默啊，黑色嘅反諷啊。嗱、啊，林同學翻嚟啦，我哋頭先電話旁邊，林同學你好。 你好，早晨，之前打过嚟噶啦。 系、哦、啊，请讲， 唔好意思啊，系、 啊。系、其实想讲咧，而家推到咁，即系、其实我觉得佢而家推到系、其实系过咗火，但系我唔系讲即系而家佢平时讲嗰啲过咗火，我反而觉得佢系特登推多啲，之后佢会有地方可以 modify， 咁就可以令到佢推得比较。隱晦少少，咁反而其實會更加洗腦。其實呢個係更加應該係，因為其實佢一定要推嘅。 即係先硬後軟嚇。 係啦係啦，佢一定係要推嘅。 阿林同學，你幾年班啊？ 我大學生，我打過上嚟㗎啦。 啊，你打過上嚟，我讀緊大學㗎啦、啊。因為你把聲都相當 Q 啊嘛，我以為你中學生㗎嘛，係咪？ 係啊，都係學生，都學生。係。我反而覺得佢反而係佢洗完腦，即係 modify 咗個版本之後，佢會變咗做一個主流嘅意見啦。咁、之後咧。主流意見就是而家所講的維穩大於一切，咁之後佢會用維穩啊，同埋用嗰啲 economic growth 啊，去 經濟嘅發展、 啊，係啦、嗯、去即係去講話哦，大過即係叫你就話唔好嘈啦，俾個機會梁振英啊咁樣，佢仲會用好多配套嘅，即係例如，因為其實佢最主要教育之後下一步就係會用嗰啲腐豆子子豆腐，好似你哋之前講一樣嘢啫嘛，即係其實唔係並唔係好似屈永賢講到話會洗翻出嚟嘅，係唔會嘅，因為嗰陣時左派學校經過六七暴動之後，其實都仲係一個。即系都系少数派嚟噶嘛？ 林同学，你中学读咩学校啊？ 我中学我读过好多学校，但系我系天主教校，我圣心噶，即系圣心。 你有冇领洗啊？咁 我冇啊，冇 系咯，即系有时宗教同政治咧，你系唔容易就一定你想。不过咁宗教上面咧， 但系咧你会 就冇咁好硬烧，就唔好好少嘅。 系啊，但系你会有个想法，同埋加上始终但唔同嘅，始终你而家宗教学校就唔系好似以前medieval full time 咁样焗住你噶嘛，佢始终会有少少 mind liberating， 佢唔会净系俾，同埋佢哋学校都要做生意噶，佢都唔会真系 学校当生意咁做， 都要做生意。阿林同学，你读紧大学读紧咩嘢科啊？ history。 啊，你讲历史啊，历史好重要。 系啊，系所以我会特别反感，同埋因为你睇到好似即系会有好多好似纳粹党啊，史泰林时期啊，佢哋真系会即系同埋好似以前咁样，真系会三反五反，父斗子，子斗父。因为其实咁样佢哋会有利益噶嘛，其实 系。 所以最危险系将嗰样嘢变成一个。 阿林同学，你记唔记得当年咧系啊叶刘淑仪做局保安局局长嘅时候，佢话咧？希特拉都是民主选出嚟嘅喎，民选出嚟嘅喎。你读历史，你又点样解释俾你知咧吓？ 希特拉是民主选出嚟，咁但系佢唔系佢之前佢有用咗啲side track 咗噶，佢有好多好似系嗰啲enabling act 嗰啲咧，佢系搞到佢系可以好多嗰啲emergency law 系可以唔使经过嗰个 parliament 咁 pass， 咁其实佢自己根本就唔系跟嗰个民主制度玩，佢选出嚟又点啫？咁结咁佢嘅手段系唔啱，都系其中一个唔啱嚟噶嘛。 林同学始终真系民主唔系一定选到圣人。亦都唔係一定選到最叻嘅， 即係可以監察同可以 係啦，同埋即係我踢走一啲不稱職嘅人， 可以不流血咁樣去改變嗰個係啊。 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其實民主係某程度上係一個好嘅人民教育，係因為會令到嗰個人民對個政府有承擔，唔係好似而家咁樣有咩問題，好似我啲同學、大學啲同學咁樣有咩唔啱啊？賺夠錢移民咯，唔係咁樣嘅，因為真係其實呢、這個嗱呢、這個就真係點解大學生唔出嚟咧？某程度上因為呢個真係嗰個 dominant school。 好， 留 意见啊！ 啊，林同学你都犀利，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啊！多谢晒你。好，跟住我哋有退休小学老师黄小姐， 系黄老师你好， 黄老师， 系你好啊， 系 富哥，系咁样，因为咧我睇到呢个国民教育推出嚟咧，我有少少心寒嘅。虽然你话即系香港嘅家长啊，系嗰、那个。在这方面呢他们的认知是很强的。不过我自己看呢就是小老哥呢是很容易受学校那种气氛的熏陶。所以呢就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现在可以在由小老哥那么幼嫩的那个心灵里面去播种。其实是一种以往共产党用开的那种愚民的方法。 所以 不是阴谋是阳谋来的。 黄老师，即是我们做家长的就仲更加在家长教育那方面呢是又有一些的就是对冲了正所谓。所以我黄老师我觉得这一代不得。第二代唔得，第三代都可能未必，但系去到第四代，跟住如果继续咁落去咧，就迟早都会崩溃。就是、 不过我自己有个咁嘅睇法，就系我哋系喺港英统治之下长大嘅中国人，但系我哋爱国嘅情绪、爱国嘅情操，系不下于喺中国大陆长大嘅人。你睇下每一次当中国有难嘅时候，我哋嗰种热血，我哋嗰种爱国嘅精神，我哋即系不下于嗰种受共产党。 不过弊啊弊在共产党都仲系话我哋唔够咯，因为佢唔系净系要呢一样，佢唔系见到我话天灾人祸，我哋捐钱出力咁简单，佢系要我哋义无反顾，好好吓，乜、都好咁噶嘛，咁所以呢个就系、呢、這个就系国民国情嘅不同啦，系嘛？ 呢样系只系生咗一班冇智商嘅细路哥，我觉得系低智嘅先至会咁样做，因为我哋需要一个系公平公正、活得自由自在嘅社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家长喺呢方面多啲留意，同埋特别我哋嘅童工，希望佢哋本住个良心，爱我哋嘅下一代。出多啲嚟， 黄老师，你去唔去游行啊？廿九号、七日，好，多谢你。跟住有林小朋友， 另一位林同学啊， 林同学， 喂，你好啊， 郑 先生同埋林先生，你好， 系你好， 谂白得啦，系好，请讲。 啊，好啊，咁我就讲翻国民教育嘅呢个问题啦。咁我想请问你哋两个支唔支持国民教育噶？ 支持。国民教育呢坦白讲我觉得应该叫做公民教育是更加。 咁但係佢话而家已经有公民教育㗎啦嘛。 所以点解要改呢係咪林小朋友你问我呢个问题有咩用意你又点睇呢 就是咁嘅，咁我想问咧，咁多位政府级嘅高官人物，甚至系政府嘅人物啦，有边一个会送自己嘅仔女去祖国读书噶？ 系喎，嗬，呢个真系答唔到你，即系佢哋唔会，佢哋去送去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 不过呢、這个uncle 啊，阿吴克俭咧，佢而家话系想我哋嘅香港嘅系学生咧，可以入去国内嘅系大学去读咧，就唔需要经过考试、啊， 系 啊，唔需要公开试、啊。 但系而家咁多位人物咧，基本上个个都系将自己仔女送去英国读书，希望最好噶嘛。既然英国令系嗰个制度系咁俾。比唔起中国，中国咁好，点、解又唔？ 你几年班啊，林小朋友？ 六年班。 你六年班 ，OK？ 你诶，系咪即系阿大班话想揾你嚟做节目嗰位啊？ 系啊。 系啊，喂，你我想其实我想同你爹哋妈咪倾下偈，倾下偈。呢、這个你爹哋妈咪会唔会一齐上电台啊？ 如果你咪后同我讲嘅话，我可以同你讲翻，因为而家大电波就唔系几方便。 系啊，你真系识讲嘢啊！你真系好嘢啊，林小朋友，即系其实边个教你讲嘢嘅咧吓，林小朋友，我唔好叫你林小，你英文名叫咩名话？ 你叫我做 阿 Ron 啊嘛，系咪啊？ 你叫我。唔系，我唔系阿汪，你叫我做 water 啦。water，water。喂，你讲嘢真系好嘅对应喎、啊、我真系想即系有几个，我谂你系另外一个嚟嘅。你把声虽然好似，嗰、那个好似有个 Ron 噶嘛。 有另外有个 Ron 系啊，真系另一个。 系啊，两个好似。喂，我哋真系上一日嚟同你一齐咧，喺呢个电台做下节目，讲下729，可能下礼拜六728，睇下得唔得啊？好啦， 好啊、今日咧龙凤大茶楼嚟啦， 龙凤大茶楼大班出场。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10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